另外浙江有17宗，海南有10宗，四川有10宗，山西和黑龙江有8宗，辽宁、福建和广东都有7宗。至于无症状感染，上海情况最严峻，新增16766宗本土个案，其中浦东新区有7892宗，文衡区有2917宗，其余分布在徐汇区、松江区、黄埔区、杨浦区和宝山区等。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86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六日在300000宗以下，再多371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455万人染疫，18000多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128人，比前一日增加7人。韩联社报道，单日确诊宗数在上个月17号达到超过62万宗的高位之后反复回落，随着周末检测数量减少所产生的影响消失，新增病例规模再次增加，但增幅比以往放缓。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46点，跌456点，总成交金额37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2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4跌9.6，美团162元跌5元，阿里巴巴108.7跌5元，开拓药业27.75升13.97，中国平安58.5跌7.5，京东集团233.8跌12.8，中国海洋石油11.48升3.6，港交所359.8跌11元，友邦保险82.9跌1元，比亚迪股份237.8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242，瑞士法郎8.422，澳元5.929，加元6.271，新西兰元5.438，欧元8.538。每百日元对港元6.3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1点，跌536点。港金报179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65美元，卖出192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一带咧比较车多。喺新界天水围嘅天华路回旋处啦，近住众富轻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消防局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水边围村山水楼、上水清河村清照楼、筲箕湾兴东村兴丰楼、

话自己中意独处嘅时候听 R&B， 会俾到佢好 relax 嘅感觉。所以今次当佢有挚爱呢个主题嘅时候，就联合咗呢个曲风。 有种感觉不分昼夜，由早餐会讲到宵夜。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 Jamie 自己一手包办。上晚三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Jamie 张天荣 Fallen for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三听风骚快活人至啱。 哇，星期三天气慢慢变热啦，啲女仔可以唔使着咁多衫。 星期 小睿睿， 星期三三怕两半系边两半？就系朝气勃勃。 系， 仲有朝气，仲有一个咧。 仲有咩？ 朝气勃勃同咩？ 朝气勃勃同咩勃啊？ 咩勃啊？ 系， 同埋臭气勃勃。 仲有咩？ 佢咧唔系， 讲埋。 佢有时朝气勃勃，有时臭气勃勃，但系通常都系臭气勃勃。 冇错，90%都系。 边两半咪就系朝气勃勃咯，两个半咯， 两个半。 朝气强，亦都系勃勃强。 你知唔知啊？阿瑞知啊？ 点样啊？ 我有时咧，我而家。我一个礼拜 work from home 啦，我今日翻嚟咧，唔知点解，我仲系咧保留住嗰个记忆啊，我冇开过边个麦嘅，知唔知？我系差唔多到佢，哎系会开翻佢个麦，因为咧有一段时间 呢个练习非常好， 有一个时有一段时间开两支麦得， 系啊， 所以我成日都唔记得要开嗰边，又冇望嗰边， 唔紧要， 对我系好事嚟嘅， 梗系好事啦， 可能听众都唔觉， 我都唔觉， 自己都唔觉噶，系啊，但系老板觉咧， 犀利啊， 咁啊真系帮你唔到啦。 日子咧，好似阿 Yu 话斋咧，即系其实咧，好多人咧开始谂下，换季啦，要买翻啲夏天衫啦，整翻个新碌。你睇阿 Yu 今日个碌几细， 好正，好正， 金光闪闪。 呢啲叫做一碌碌， 系金光闪闪。 唔系，同埋佢有啲白色 T 恤咧，我觉得系好好夏日嘅。 我真系急不及待，因为其实新买嘅，讲真 ，T 恤又系新买， 唔系 T 恤嚟嘅，呢个系啲针织嘢， 针织衫。 系啊，唔知点解见到佢春季大减价，咁我咪即刻。 梗系买啦，我又急不及待。 你估下几多钱？呢件针织衫 80蚊，估得平嘅碌。 差唔多几多？ 100 99蚊，100蚊有找一蚊，系啊，请你饮奶茶。 但系再热啲，你件衫咪热噶咯？ 其实就我谂住咧，出入啲冷气嘅地方，应该系啱啱好嘅。 因为今日而家咧23度，咁我估今日应该如果琴日咁咧，就去到25、26度噶啦。 但系我又几中意而家嘅23度嘅话，因为佢唔湿。如果佢个湿度咧可 over 80或以上，你会觉得好辛苦。但我觉得呢两日系好舒服。就算琴日晏昼嘅话，我都系啦，即系整头发啦，跟住咧个发型师同我讲，佢就其实呢啲时候我哋唔应该喺呢一度，我咁应该喺边啊？ 海滩、 沙滩 ，yes， 佢 同我谂法一模一样。 梗系啦， 佢就如果喺沙滩嘅话，咁啊真系正。 就算唔系沙滩，起码都开住个冷气，饮住一啲冻嘢，瞓喺屋企啊嘛，系咪先？ 好似又唔好开冷气。 你讲嘅系啲太子嘢， 唔系唔系 过紧嘅生活。 琴晚唔使去到太子嘢，琴日咪系咯，琴日系公众假期啊嘛。 哎呀， 琴日我仲有 holiday mood 噶，我翻到屋企我都做咗好多平时比较少做嘅嘢，例如喺花园咧除杂草啦咁样。可能对于你哋嚟讲系啲叫做 hard work 啦，辛苦嘛。 但系我觉 得都系啲生活情趣嚟嘅。 冇错，我有嘅，因为我都有种下嘢咁。 系 啊，好开心噶，你照顾佢啊嘛。 系啊， 例如你每一日咧，你朝头早嘅时候咧，翻工之前我都会帮我哋淋啲水先噶。你觉得佢就佢发高长大，突然之间就佢开花，你唔觉得好开心 其实最少，琴日咧就因为我突然间留意到咧，喺我好耐冇理佢哋啦，咁啊生咗好多杂草，杂草好快喎，你知唔知？杂草生命力好似小强咁，唔系你喎，即系我杂杂咁啊， 繁殖 力好快， 好快，嘭嘭声好长。咁咧，我突然间琴日发现咧，原来佢遮咗一啲。真係以前種落嘅，我唔記得嗰只叫海棠定唔知咩？ 咁唔得啦！ 佢冒出嚟，但係俾啲雜草遮住曬， 佢扯曬嗰啲營養。 所以我琴日就的起心肝，哇！用咗半個鐘頭係咁 做除根， 掹掹掹，係啦， 做得好。 咁就係啦，所以我琴日都幾有 holiday mood 嘅， 都好啊，喺屋企做埋呢啲嘢， 做下運動咁樣樣， 係啊，等你開。 开心啊。 其实马超群咧，我推动力嚟噶。 点解啊？ 当我一懒咧，我谂 见到佢个样， 你谂下佢肚，你谂下佢肚，系、 啊、 我一谂起你个肚，我就即刻，哎呀，唔好懒， 唔 好懒。 你唔使即刻有个黯然销魂掌嘅， 即刻 人哋黯然销魂就话好睇啫。 佢扮一个扮一个谂 谂 嘢嘅样， 谂嘢嘅样，思考者嘛。 头先你个样叫咩样啊？ 系啊， 即谂嘢嘅样，系咪 thinking mood 系咪咁意思啊？阿老师， 到底我几时先可以翻身？ 我唔知啊，不如你呢世都唔好翻身啦，好唔好啊？ 翻身，翻身，你字典有呢个字咩？唔该。 你唔记得嗰日我哋介绍电影嘅时候喺度讲嘅就系话，你冇咗我嘅话系咪会好轻松啲啊？跟住我心谂，我就下一句佢就话系，但系我每日可以窒你嘅话，我开心啲。My head heard whispers from the avenue saying, come on kid, take a day off school. The things you do when you are young. Candy came and turned me on with the Beatles revolution song. Had a smoke and shared a joke. Said we'd drive down to the coast. The things you do. 23度气温，上嚟湿度71%。嗱，我又唔记得开你个麦，又开翻啦，马小强吓。 唔好咁啦， 唔紧要。 不如咁啊，你坐嚟我度啊， 坐大髀，坐大髀， 坐嚟我度啊。 我个人好保守。 唔系啊，你之前你都系坐嚟我度噶，或者我意思系坐我位啊，系麦 two 啊。 今日日间炎热吓，吹和嘅冬至东北风。今日犀利啦，我哋嚟一个咧女性心理大拆解。 好啊， 因为咧今日系啊，小弟喺屋企咧谂下谂下啊，其实女仔耐唔耐咧会讲一啲反话嘅， 直头系啊，你哋反话精啊。 我就 search 下啦，到底女性最常讲。 十句反话，大家反话你知咩意思啦？即系佢讲乜嘢，其实心里边就唔系谂乜嘢嘅， 冇错， 可能甚至系相反，或者有四五个其他解释。 即系你系要拆解嘅， 系啊， 冇错。 好啦，咁所以咧，即系问啦，要阿职场咧，我哋对答一下。第一，女仔嘅反话就系、是，我好似肥咗啊，系咪啊？咁样， 其实系想你讲，即系想你答佢啊吓。 梗系唔系， 正解就系、是，梗系唔系啦，边度肥啊？边 度 肥啊？你瘦到见骨啊！ 系啊， 你食多啲嘢添啊！ 你肥好睇啲， 系啊。 其实早嗰轮我就同你讲噶啦，你早嗰轮凹咗啊，块面唔好睇啊。你而家肥，你知唔知？我琴日我头先喺 canteen 嗰度，我就见到咁嘅同事。 边个？ 有一位嘅就系我哋一台嘅同事啦。咁跟住佢咁啱喺下边啊买三文治啦，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其实咧，我想同你讲好耐啊。我咩事啊？跟住佢同我讲， 好紧张， 好紧张，系咪好紧张？ 系啊。 跟住佢就话你肥啲好睇啲、嗯。我就话咁即系，其实你话我而家呢排肥咗，佢系 呢 句 说话 咧， 兜嚟赞你。 冇错。 对女仔嚟讲，即系话你瘦。 佢系兜嚟赞我，因为我一定系会嗱，我系会乜嘢字，我听到个乜嘢字，我先觉得佢系赞我，就话你呢排瘦咗，我就觉得佢系赞我啦。佢、就话你系呢一排肥咗，佢话但系因为我觉得嘅就 系 你早嗰轮咧，块面太 lift， 咁其实咧你系唔好睇嘅。佢话你系应该你有少少肉咧，你先至会更加俾人哋有一种感觉，就会开心咁咯。 系系系， 但系下边嗰啲我完全听唔到。 我都觉得系你个形象，我觉得。加埋咁樣咧，就更加正。 佢呆一呆，你秒佢，佢呆一呆。 佢 係 咁 樣。不過你係咪慣咗俾人秒㗎？啊， 梗係啦，小秒的。 我都 是 小秒 啫， 系 啊，我最中意小秒 啫， 我下次又加入呢个行列。 好啊， 所以千祈唔好同我讲啊，就要我问你个就咁，其实我最近排肥咗啊，咁你千祈唔好答佢，就话系啊，我谂你呢排可能要做啲运动，千祈唔好啊。 我哋咧， 即系衰 类嚟噶，衰 做咁多年人，就算咧，我觉得佢肥咗咧，我都唔会话佢肥咗嘅，我最多就话。唔系，系呢件衫睇落去好似肥啲啫。你一换一件沉色衫就 O K 嘅，最多 咁你 咪 识做人咯。 最多系咁嘅。 因为如果我话而家咁咪好睇咯，得唔得？ 唔得， 会唔会都 你冇立场啊？你呢句说话 唔系，系因为佢讲咩都唔得。 唔系你当我系第二个人， 系啦、啊，你变咗金城武咁样系咪？ 系啦， 啊 都得嘅，你呢个即系最基本消费咯， 系、啦，基本消费咯，但系我唔会开心翻。 因为嗰啲即系初恋啊，或者啱啱开始嗰啲人，真系要小心，特别男士。 男士 真系唔系嬲咗你都唔知道。 尤其是女朋友，女朋友咁样问得你嘅话，其实佢系想你话俾佢听嘅就 系 唔系。你都唔好话你而家咁样好睇，你而家咁样好睇，即系认同佢系肥咗。 系啊，你冇否认佢嘅说话。 冇错，你一定要否认佢嘅说话。 绝对唔肥。 你一定要同佢讲嘅就系唔肥， 你 瘦到见骨啦。 冇错。 瘦到见骨，我写低佢先。 系 瘦到见骨， 佢盲骨。 嗱，你要明白一样嘢，当女仔会觉得咁样嘅时候嘅话咧，你首先你否定佢，第二样嘢嘅仲要系同佢讲一个小。你话你瘦到见骨， 喂，但系咁， 咁佢就会好开心啦。 可能嗰个女仔已经去到140磅，你仲话佢瘦到见骨，会唔会虚伪少少咧？ 唔需要讲唔讲虚伪，明唔明啊？你唔需要同佢讲真实嘅说话嘛。而家就系要否定佢呢句说话里面之外嘅话，你 迷咗落去啊！ 你仲要同佢讲个笑。咁样咧就冇事噶啦， 系啊， 咁假嘅嘢， 我真系要教 你。 你 讲到嘅就马少云，我讲唔出咁假嘅嘢。好啦，第二句咧，你知唔知我一听我就懵噶啦？ 嗯，咩事啊？ 因为咧呢一句说话咧，嗱，我问得你，我梗系觉得你今日黑口黑面样衰衰啦。然之后你答我冇事啊，咁样，所以呢句说话其实好乞人憎嘅，你知唔知啊？你明明嬲你就话嬲啦，你明明发紧脾气你就发脾气，你明明玩紧冷战唔睬我，你咪话。我系嬲啊咁样，呢、个叫做冇事啊咁。 但系大佬，如果你明知佢咁样，你仲问？ 咁你都要知佢嬲咩啊？有时连佢嬲咩我都唔知。 系啊，呢、這个 佢咪就系同你讲话我冇事啊？正解就系乜嘢咧？快啲问我究竟咩事啦、 啊 okay, 好。 唔系而家啊！我讲以前识呢个朋友，佢唔肯讲噶嘛， 系有啲真系唔讲 嘅。咁嗰一句嗰个正解，对于佢嚟讲嘅就系话，唔通我心里面谂乜嘢你都唔知嘅咩？ 系啊，佢就系嬲你，我嬲咩你都唔知。 系啦，你冇理由你得罪咗我，你竟然会唔知？你变咗啦，你以前唔系咁。 你 唔 系永远都系男人得罪，梗 有啦。得罪咗个女朋友，但系连咩事都唔知嘅。 梗系啦，因为我嚟讲唔系我得罪你，系你嘅问题， 同埋好多嘢 小气啊 嘛。系啊，仲要系我得罪。 好多嘢根本就嚇、你咁都嬲啊！ 係啊， 咁都嬲啊！ 係啊，我就係嬲咯。 系啊，呢啲嘢后生仔就 我就系嬲，你觉得我咁都嬲？ 系啊， 总之你要嬲，乜都嬲得啦。我唞气你都嬲啦， 梗系啦。 当然我呢个系事实嚟噶，鬼叫你追佢啊！ 系啊，好第三句 咁噶啦， 咁快第三句， 你仲系想喺呢一句嗰度慢慢讨 论？因为太多残破嘅回忆。 喂，你讲多次啊！你讲多个，你讲多个啊！ 咩啊？ 即系你话诶，佢话我冇事啊， 冇事咁我咪咁啊？咁点解你唔出声咧？咁样 咁啊系咯，其实佢咪就想你问佢 咯。 我唔出声，不过其实都系嗰啲。 都 系冇答案嘅， 即系踩 纠缠嘅咋。 好啦，到第三个咧就系话，嗰女仔几靓可。嗱，点解佢会咁讲？你一定系夹住人哋对面嗰个女仔，佢望到你望，佢先会咁讲啦。系咪好靓个女？几靓可个女仔咁样。咁你几得都话，我睇唔到边个啊？ 系啊，呢个好，呢个得， 我睇唔到 呢个得， 边个女仔？ 系啊，你最靓， 你头先唔系望住佢咩？ 又或者 唔系，我头先望住个钟啫，嗱，嗰度挂咗个钟，我睇下几多点啫嘛。 系 咪？你是但胡扯啦，你最叻噶马小强。 啊哈，我嘅男朋友系最叻嘅，就系永远嘅就我同佢讲就啊，个女仔好似几靓啊嗬，跟住佢唔叻，最丑又丑又。 最靓都系你。 系啊，丑八怪，佢唔讲话最靓。 佢呢个仲去得尽。 好虚伪。 唔系最靓系你咧，你就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其实唔得啦，即系识破咗呢样嘢，就话丑样。总之佢就跟住我，你知我讲边个啊？唔知，总之个个都唔靓。 我净系觉得你靓。 佢唔需要讲话你靓，系啦、 啊， 唔需要话你靓，总之佢就永远都系丑样、丑八怪咁样咯。 方画大师，方画大师， 梗系啦， 冇错， 正。 好啦，咁女仔嘅反话翻嚟咧，十点半新闻之后咧，继续拆解一下。咁、 啊、 听紧嘅啲女听众可以谂啊， 系 吧？我有冇咁样谂呢？ 冇错， 有冇嬲过啲？ 讲呢个题目你中唔中意啊？ 超中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部分委员，朝早获邀到中联办。朝早大约九点，陆续有私家车和小巴驶入中联办。其中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逗留大约45分钟之后离去。部分選委昨天早到中聯辦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第六屆特首選舉提名期今個月3日展開，今個月16日結束，至今未有人報名參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宣布不尋求連任。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說，本港新冠疫情至今累計有超過8000人離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表明不尋求連任。他認為林鄭月娥應該交代會否在剩下任期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審視疫情對社會整體的傷害，並透過調查給予市民一個交代。林志柔在一個電台節目又說，2003年沙士之後，當時政府都有成立委員會進行調查，目的並非要追究責任，而是讓家屬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令到事主過身。對於林鄭月娥昨日透過新聞稿代表特區政府向疫情離世者表示深切哀悼，林志柔說，有關新聞稿開首雖然有特首對離世者的悼念，但之後的一些篇幅交代政府做了什麼工作，令她覺得似是工作報告並非真誠的哀悼。保安局表示，抗疫特遣隊管理的6個社區隔離設施整體入住率最高達90%，發言人說，入住率高低取決於各種因素，包括疫情變化和發展。其中位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的隔離設施有1100多張床位，警方說啟用頭兩日的入住率80%，會盡量安排同一個家庭患者入住同一間房。而為了應對附近機場的飛機升降噪音，當局會派發耳塞給有需要人士。警务处高级督察黄允仪说，为了确保膳食的温度和质素，工作人员每次派饭之前都会抽样，以温度计量度温度是否够热，以及计饭盒的重量。四川宜宾市兴民县今早接近8点发生尼克特制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没有收到伤亡或严重损毁报告。内地传媒报道，地震发生之后，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20人组成工作队，赶往震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97点，跌404点，总成交金额50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4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售价：腾讯控股381.4，跌8.6；美团162.2，跌4.8；阿里巴巴108.8，跌4.9；开拓药业30.6，升16.57。中国海洋石油11.52升4毫，中国平安58.75跌5毫，京东集团234元跌12.6，盈富基金22.28跌4.2，港交所360.8跌10元，中原海控13.54啱啱转咗系13.52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24.05，瑞士法郎0.931，加元1.249，人民币6.373。英镑兑美元1.307，欧元兑美元1.09，欧元兑美元0.758，新西兰元兑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2点，跌525点。港金报17,9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05美元，卖出1,92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啊，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而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去九龙方向，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西行道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变电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啦。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青衣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呢比较挤塞㗎。青衣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过去记忆，当下怀念，呢一刻记忆犹新。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嘅故事。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山野事务所 怎样带着十几廿人去看到一些自然景物之外呢，安全去安全返是紧要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 Sunny。 香港的无伴奏合唱音乐， 无伴奏是没有任何乐器去伴奏啦，是要两个人或以上去一起唱呢，这种才叫做无伴奏合唱音乐。 他是 CIBS 广播人歌手乐华。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 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发人啦，24度气温啦，已经上得好快吓。咁啊，头先讲到女仔嘅反话咧，下一句就系肚唔肚饿啊？其实你问我肚唔肚饿，即系话你好想食嘢啦。 系啊， 即我解读、就 是。嗱，重申一句嘅就系话，讲嗰啲系女仔啊吓，讲嗰啲系女仔嚟嘅，系啦。咁其实个正解系 佢又唔好意思话、我肚饿，好似哎呀女仔唔肚饿得嘅咩？但系佢哋可能就系咁啦，唔想煮都话肚饿就话。啊！你饿唔饿啊？你未食嘢喎，不如 我哋好中意试探人嘅、其实即系女仔会有少少呢啲咁样嘅心思嘅，就会想试探一下你咯。咁啊，我就唔会嘅，我就会肚饿，不如我哋食嘢咯咁样。但系啲女仔佢就会问你肚唔肚饿啊？咁其实嘅意思咧就系话我好肚饿啊，快啲带我去食嘢啊！ 行咁耐攰唔攰啊？快啲坐低啦！ 系啦， 对于呢啲我哋行走江湖咁耐咧，其实听呢啲咧。基本上已經是直譯的，在腦裡面已經出曬答案。 但我成日聽到你都會踩地雷嘅，就係女仔當你問你肚唔肚餓嘅時候，你就答真嗰句我唔肚餓喎。 係啊， 咁樣 就錯曬， 撞火啦， 就會 即 嬲噶啦，就係話我唔肚餓，我肚唔肚餓你都唔知嘅咩？ 唔係啊，咁你唔肚餓係咪等於我唔肚餓咧？咁樣可能就係咁啦。 係啊，所以呢啲咁嘅位其實你係要再停一停，諗一諗。究竟佢嘅意思系乜嘢咧？又或者我就谂下佢上一次食嘢嘅时候又系几时啦？ 我可唔可以咧用一个问题回答佢呢个问题？就系话咁你肚唔肚饿啊？咁得唔得？我问翻都 OK 系嘛？ 咁 OK， 起码我有顾及佢嘅感受嘛？系咪？ 如果又或者我就话其实你头先都食嘢，之前会好耐噶咯噃， 不如食嘢咧？ 但系来来回回都好容易出事喎。咁食啲乜嘢啊？又 系 好容易出事。你唔知我想食咩咧？跟住又话锯扒好唔好啊？冇，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无限。无限延伸， 系 一篮菜， 好， 好啦，下一句，下一句咧，唔知点解个个女仔都系咁讲嘅，下一句就系我唔会，我唔中意收花嘅， 觉得嘥钱， 唔使嘥钱啦咁样。 正解嘅就系 个个女仔都话唔中意嘅噃， 啊吓，正解嘅就系你唔好咁样送俾我啊嘛， 你俾我唔知啊嘛， 你 send 去 office 咁咪 OK 咯， 系，其实你所以咧，你送咧就唔好再问。送就唔好问， 送就送， 送就送，系唔送就唔送。 佢都会闹，佢都会闹，但系我就觉得你由得佢，但系咧你唔送嘅话就仲闹多啲，但系个心里面闹就会嬲你咯。 个个女仔都话唔使啦，唔使咩唔使， 仲要知道佢中意咩花，唔中意咩花，都系会踩地雷嘅。 通常玫瑰都冇死嘅， 系 玫瑰都系指定动作，好大扎嘅 ，OK 嘅， 系啦。 好， 下一句，阿马小强有人叫佢出街，佢就阿马小玲啊，我出去 OK 嗬，唔紧要，你去啦咁样， 你试下去。 正解嘅就系你试下行出呢个门口， 脚都牛逼，脚都牛逼。 你唔会有机会再行翻入嚟，我话俾你听。 因为阿信哥约我有啲嘢倾啊，我出一出去。 你同你又冇乜所谓， 我连脚都牛逼啦， 已经牛逼咗咯， 再细嗰只牛逼埋，牛逼埋啲细脚，打逼埋啲细脚。 嗰个已经废咗好耐啊！ 唔紧要，你去啦， 唔好啊， 千祈唔好啊！ 你净系听下佢个语气系乜嘢啊？ 冇错，你 唔紧要你， 仲要星期五晚，星期五晚就唔好问，星期六晚嗰啲都唔好问，危险啊呢啲。 你哋会觉得嘅就不如去咗先啦，系咪咁嘅意思啊？定系唔问啊？ 唔，直情唔好谂啊！你话星期一二仲可以有机会， 系系系，有某啲日子。 星期五，大佬，你出去同啲咸湿仔去睇波， 一定系咸湿仔睇咩波啊？ 睇波咯， 曼联对利物浦啊！ 系啊， 咁好好波， 即系好危险啊！但系你通常呢啲波星期五、星期六先有得睇噶嘛？ 我点知啊？英超嗰啲系嘛？ 但系佢话星期五、星期六，我咁得闲，你走出去睇波。 系啦，所以好危险嘅。 你唔陪我，最紧要系点解系嘛？ 除非你偷听到讲电话，你今同啲姊妹去唱 K 咧， 都唔得， 都唔得噶， 都唔得。 点解啊？ 除非佢自己主动同你讲，系啦，我唔得闲啊。 我同我啲姊妹同去玩啦。 女團幾強勁？ 唔係嗱，呢啲資訊都係大家真係要記住。 唔 係 大家學下啫。 係啊， 有時你呢啲男人，我哋都要諗下。下一個 第七條啦，就係你冇錯。 哎呀，死得！ 你冇錯， 你冇錯。下一句嘅就係你咁諗就大錯特錯， 根本唔應該咁諗。 你冇錯， 你冇錯。 我有咩錯？ 你 講 大錯特 錯。通常呢个语气咁，你冇 错，系啦，我错，我错系错在嘅就我识咗你， 嫁咗你，嫁咗俾你，系。 喂，呢个真系永远都系男士错，即系呢个宗旨，我觉得就啱噶啦。 系啦， 永远就话自己错。 你揸住呢个宗旨嘅话咧，你就行走江湖一定冇事。 系啦，亦都唔需要拗啊，乜，唔值得拗，亦都冇得拗嘅空 间。你冇听过嗰段嘢咩？关于错与唔错，我老婆冇错啊，佢错一定系我搞错啊嘛。就算佢真系。是错，一定是我错了，所以累到他错嘛。他不认错，他一定没有错嘛。他不认错，我再说他错就是我错嘛。所以一向都是我错，他没错。 即是乜都是你错。 大佬，为什么你这么熟的？你 我念了他 的。因为他写的。 不是，我念了他，我永恒记在心中。 我知道，这个是他的家训。 是啊，贴在门口的。 梁氏家训。 大家记得没有？你记得没有？梁 家训。 你记得 没 有？我老婆没错，如果我说他错就是我搞错。如果 我老婆冇错，如果我话佢错 就 系 我搞 错。 如果佢真系有错咧，梗系我先错，先累到佢错。如果佢冇错，佢唔认错咧，我再话佢错咧就系我错啦。 哇，好有深度。 三个 系啊，三个境界嚟噶，系啊， 好嘢， 好 嘢，仲有泪光啊！ 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 冇错。 大佬仲有少少泪光。 唔好咁样，系啊，我知道呢个教训你守得非常好。 好，下一句。 好，下一句。 你好忙啊。 啊哈。 因为忙紧啊， 系， 梗系你唔揾佢，佢先会咁样。 系啊，通常系打电话 嘅。呢一句我系赞成嘅，系咪你好？你咪好忙啊？究竟你几时先揾我？ 千祈唔好话系啊，好忙啊，千祈唔好。哦，唔系， 你哋都会中噶呢个。 就算忙咧，你打嚟我都会同你倾嘅，得唔得？ 咁点搞咧呢句？ 好忙， 如果我真系赶紧嘢， 啊吓， 吓， 忙都要摆低啲嘢先咧。你打到嚟，我忙都劈低先。 系啊， 有咩事啊？ 忙你都要食饭噶，个女仔成咁讲。 系啊， 你都要食饭噶。 系啊，忙你都要见我噶，系咪先？ 系啦，所以千祈唔好同佢咁忙啊。 又系，明白。 第九句。是但啦，我冇所谓啊！ 呢句好好 所谓， 家伙， 佢点会冇所谓啊？ 从来唔会冇所谓， 从来唔会冇所谓 啊！ 女仔，系咪？ 我冇所谓，你应该知我谂咩噶？ 冇所谓， 你仲要个眼神？ 我冇所谓，我就冇同你讲呢句啦。你应该知我谂咩噶？ 喂，其实咧，特别系谂节目。即系星期六，喂去边啊？ 我冇所谓， 是但啦，冇所谓啦，不如睇戏啦，是但啦。 系， 但系你睇咩戏咧？佢啲点咧？ 呢样我同意嘅。其实有时女仔都真系喺呢啲位咧，刁条扭令咧， 系 好烦。 佢冇所谓，但系入到去就 真系惊啦。 我都话唔想睇啲戏， 又或者你估唔中佢想要嘅嘢， 系啊。 又或者其实有时咧，譬如可能系两个人话去边度食嘢啦，到最后尾嘅时候，佢跟咗个男仔话我真系去食越南嘢咯，嗰间嘢唔好食就 系啊， 佢都会怪罪 你。又要人逼啊！又污糟邋遢 啊！ 系 啊， 系 咪？总之你系乜嘢都系你错咯。 咩嚟噶 呢？我问你，你点解你会你要带我嚟呢间嘢？ 就系啦， 周围附近有咁多间，点解系要食呢一个生牛河？ 所以又系一条罪。好，最后一句就系我走噶啦，我走噶啦。 下一句就系你仲唔留我？ 我真系走，真系 凌晨三点噶啦！你叫我翻屋企， 我 出门口 噶 啦， 出门口噶啦， 开咗道门 噶啦，我开门噶啦，我攞手袋噶啦，你仲唔留我？ 饮杯咖啡先。 OK。见证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 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终于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 网上情缘，每次揸车经过佢嘅旧居，喺窗口望入去，都见到嗰个钢琴。曾几何时，我会坐喺佢侧边，陪住佢弹出每一个音符。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已变了音。就在指尖起跌间，曾摩擦着彼此灿烂，但在高低轻重间，情觉走极端的界限。如若怪怪你或我，并未能完全习惯，重放肆步入平静，一声不响的变化，活在一起不算贪，为何变调不懂再谈？是日子走得太急，而我思念跟得太慢。情没法永远独奏，亦难重弹旧爱，一个个段落无法循环。回头望昨日太好，终于分开也好，年少那里懂得共度一生的朝与暮，尽管得到快乐，未必真的知道，谁令我最痛苦、最骄傲？旧居中的钢琴，旧家中的爱人，只偏差一个音，没法可再觅寻。中的钢琴，走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变了音，为了一个裂痕。 好多年前，他已经移民在地度，

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只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起，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无法记起以往那刻，你曾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你那眼光中也都带泪。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你那眼中都有我。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 站都有不同程度的震感。为确保旅客安全，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封锁相关区段的线路，全面巡查行车的设备，排查安全隐患，部分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84点，跌417点，总成交金额568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9点，跌108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0.8，跌9.2；美团161.7，跌5.3；阿里巴巴108.6，跌5.1；开拓药业33.35，升19.37；中国海洋石油11.52，升4毫；京东集团234.4，跌12.2；中国平安58.6，跌6.5；港交所359.6，跌11.2；盈富基金22.28，跌4.2；中远海控13.54，跌1.1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7，英磅10.247，瑞士法郎8.425，澳元5.935，加元6.276，新西蘭元5.441，歐元8.5396，每百日元對港元6.32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2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2点，跌525点。港金系报17,93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29美元，卖出1,923.17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疫情严峻就应该减少外出。消费券的使用期咁长，我哋可以慢慢使嘅。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做隻狗呼呼，不做壞主人。 好，嚟到我哋嘅寵物時間，我哋有 Dr. Eric。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可愛獸醫 Eric BB 嚇。咁啊， 好可愛啊！ 所以咧，我哋由於阿獸醫 Eric 咁可愛，我哋今日講啲可愛卡哇伊嘅嘢。 哇！ 嗱，其實咧，嗱，我哋都經常有講噶啦，就係、是、咧要領養嚇、嗯，就誒代替購買。 冇錯。 但係如果就無論領養或者購買咧，嗱，我即係有咁諗法，即係好多人咧。会宁愿由细只 B B 开始养起，个、嗯、想法咧就系话咧佢会跟呢个家庭嘅习惯多啲， 冇、嗯、错。 因为有啲咧，如果你系四五岁咧，佢可能已经有啲 establish 咗嘅建立咗嘅生活习惯啊，等等等等。咁、 啊、 不过当然咧，照顾细细嘅 B B 嘅，又会有好多嘅需要知嘅嘢啦。 系啊，真唔知噶。 所以今日咧就邀请阿 Dr. Eric 同我哋讲下，如果你系由一个好细嘅 B B 狗仔、猫仔等等啊、 嗯， 有冇乜嘢特别嘢要留意咧？咁啦。 你頭先講得好啱啦。領養一隻成年嘅狗咧，係鼓勵，不過係一個挑戰嚟嘅。 挑戰、 B B 狗有第二種挑戰啦、啊、不過就即係、你頭先講啦，佢哋成立咗啲行為可能係壞行為、嗯，所以矯正一個成年狗啊壞行為係難過教一隻新狗嘅。 人都係啦、 其實乜嘢 望咗做乜嘢？ 哇！呢句踢得幾型， 有咩行為啊？你 喂我 佢有咩行為啊？你講、你講俾 doctor 聽下，你有咩行為要矯正啊？ 而家 周圍瀨尿， 我而家係個 B B， 多 Eric 啊！其實咧， 一隻老狗。 Don't play tricks, don't learn tricks。其實咧，唔單止貓仔、狗仔啊，我自己作為有養開鳥類咧，我經常睇啲雀友嘅，即係養雀仔嗰啲朋友講咧，你有時咧即係領養一啲雀仔翻嚟咧，佢係會咬你嘅，因為咧佢對人類咧已經有咗一種嘅憎恨啊、戒心啊，又或者跟開個主人唔要佢， 對佢唔好， 要用好多額外嘅時間咧，先能夠慢慢釋懷佢嗰種嘅唔中意人嘅。嘅心情啊，我諗你都知啦，雀仔都會啦嚇。 嗯， 係啊，我覺得有隻雀仔咧叫阿泥豆啦。 泥豆啊， 係啊， 你改㗎個名？ 我改嘅，咁樣就佢係一隻嗰啲英嗰啲聖誕節鳥，嗰啲英文叫 parakeet 啦，即係面珠丹有個紅色點，黃色好靚咁樣啦。佢、咧每次我舉手過去咧都咬，釘雪機嚟嘅。 哇，掟雪 痛 嚟嘅， 雀仔咧咬人系好痛噶， 冇，因为永远都冇全力， 我觉得好痛。 你啲名好笑啊，即系佢叫掟雪机。你知唔知我最近咧有个朋友咧，佢养嗰只猫咧，只猫叫鳄鱼，因为咧你一怼一手埋佢就 噬你，哎呀， 好笑啊， 好笑啊， 有依恐惧啊呢、這个， 系、啊、鳄 鱼。我记得嗰只雀仔咧，我即系领养嘅，其实咁样就有一日咧，即系养咗佢半年咁样啦，俾、人即系顶佢唔顺啦。同佢傾訴，咁咧就我攞咗啲嘢食啦，擺咗喺個大髀，同佢慢慢玩玩玩咗幾個鐘頭。之後咧，只雀仔變咗第二隻雀仔，我可以，我嗰陣時仲即係仲興去蘭桂坊啦，咁樣就即係可以帶住雀仔，好似個海盜擺喺個膊頭啊！ 哇！你咁嘅碌落蘭桂坊啊， 好危險啊！真係鱷魚一樣。 Halloween 嗰陣時做，咁樣就係咯，可以当佢一个即系佢唔介意嘅，咁样就用轻微咧，可以当佢飞镖咁样抌咧，佢会去人哋嘅膊头嘅。 其实咧养鹦鹉咧嘅主人咧，好多时候都惯系咁啊。如果大家行到啲旺角，你就会睇到， 都 通常摆喺膊头有只大鹦鹉咧咁。但系其实我成日想问佢唔会俾啲车声吓亲嘅咩？其实。 喂，我有條繩嘅，佢完全唔好鼓勵你，唔好懶叻啦嚇，個飛就即係死一次嘅啫，你小心啲啦。咁咧就嗱，講翻貓狗啦，咁我認為第一樣嘢你買或者領養都好，就去睇嘅獸醫，唔好等兩日， 唔好等兩日， 即係一嚟就好帶佢睇獸醫啦，做一個基本嘅檢查。 系 啱啦，咁未买或者领养之前咧，你预备咗你间屋先，因为你间屋可能唔安全嘅，即系佢可能咬电线啊，任何细粒嘅嘢啊，同埋譬如你嘅嘢食啊，同埋你啲盆栽啊，或者细到可以舐埋，即系咬嘅嘢咧，就要病埋噶啦。 哦，多谢 Eric， 你都要买啲嘢啦。 多谢 Eric， 其实咧我向你求助过噶啦，有一次我只狗仔当佢仲细嘅时候，佢舐晒啲蚁药啊嘛，蚁药就系嗰啲咧毒蚁嗰啲啊嘛，即系一只碟仔，即系碟仔摆喺厨房地下等啲蚁食啊嘛，佢成只舐到干干净净啊嘛，所以我嗰次即刻打电话问多啲你应该点做啊嘛，其实我想讲咧，其实狗仔系咪唔识分呢啲有毒性，无论有味冇味啊，譬如你有时臭丸咁吓，臭丸可能摆咗啲墙角赶曱甴咁，但系其实咧佢系咪会闻到呢啲咁即系唔好闻佢唔会食， 系咯， 佢系咪唔会食噶？ 我要教你，你唔可以唔可靠嘅，佢可能会摆入口，因为点样都系嘅，同人嘅苏哈一样嘅，佢未有任何知识或者理智嘅。你记得你咧就训练即系头嗰几个月咧，你要代入只狗仔个角色啊，你要去佢嘅 level 喺地下， 猫喺度先， 系啦，猫喺度都系望，同埋你你要系即系要谂佢会做乜嘢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佢话乜嘢成呢个都紧要。 多谢 Eric，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嘅，因为呢个都系一个真事嚟嘅。但头先我先将呢个秘密咧就爆咗俾阿大佬听，咁就系话咧，猫仔咧其实原来咧就系要唔几多个月大之后嘅话咧，你先至好送俾人，或者系先至好领养。点解咧？太细只嘅猫仔嘅，其实基本上有好多嘢都系要猫妈妈教嘅。但系如果系冇教到嘅话咧，离开咗妈妈嘅话咧，佢就从细到大都唔识噶啦。因为我试过咧，就系阿大佬咧，俾咗只猫仔我啦，到最后尾嗰时咧，我要俾翻佢嘅。点解咧？系因为咧，我带佢去兽医嗰度检查嘅时候，佢话呢只猫仔太细个，唔可以带翻屋企。点解？因为咧佢唔识得舐 pat pat， 咁样咧佢就唔识得去洗手间， 再培训， 咁就好大件事噶啦。 要妈妈帮佢舐。 佢话系啦，咁我就话妈妈系要喺呢个时候咧，要教佢好多嘢嘅。你如果攞走咗佢嘅话咧，佢好多嘢佢都唔识噶啦。系咪有啲咁嘅嘢噶？多谢 Eric。 第一样嘢啦，原来你讲秘密系啲咁嘅秘密啫，哎呀，好失望啦。 Okay, 不过 Eric， 你做乜嘢啊 ？Eric， 我好失望啊，而家。 你头先讲样嘢咧，其实就唔系有时如果你有选择，唔好攞走离开妈咪太早咧，系好嘅。唔止你讲呢个原因啦，其实科学健康原因都有，譬如佢饮妈咪嘅奶啊，定系好过代替人我哋俾嘅奶啦。不过唔系次次猫就有呢个选择噶嘛，系咪？有 系啊，因为嗰啲得翻嚟啲 pet shop 咧，其实佢哋为咗快啲套现咧， 系啊， 好早已经摆落去，同埋越细个越得意咁啊，即系对于某啲买家嚟 讲， 系啊，好可爱。所以好多时候我见到好细只已经劈咗去 pet shop 噶啦，见到。 系啊，你领养嗰时都可能冇选择，可能掹死咗啊， 或者 乜嘢，系啦。所以咧就你首先讲话，譬如领 pet pet， 其实唔系咁紧要嘅啫。你可以代替佢嘅。 即係唔係你冇領佢嘅啫嘛？係啦，你攞塊棉 濕棉花幫佢。 我知到最尾佢哋叫我咁做，係啊，刺激佢啊嘛。 係啦，係啦，所以唔係一定得大把例子一隻。啱啱即係離開咗媽咪過咗身，咁我做醫生有時都會，譬如某個原因點解我建議人做絕育手術，係生即係生仔個過程中係有啲危險嘅，有時會身亡嘅，咁就唔常見啦，不過間唔時都會有啦。咁就其實嗰啲 BB 媽點算咧？咁就要轉人做媽咪噶啦。 哦， 同埋咧，我嗰時咧試過有一次係帶一隻 BB 狗仔翻去啦。咁因為嗰次係買嘅，咁嗰個 pet shop 我唔知道佢係咪專登講到件事好嚴重啦。Anyway， 佢就話咧嗱，因為小狗仔咧，佢對任何嘢都會舐嘅，而地下咧，你平時你哋成年狗唔會有事嘅咧，佢哋都有事，所以佢要我買一隻咧特別消毒地下嘅藥水。當然你唔可以成支啦，你要溝稀佢，即係倒少少落你洗地嗰啲水道，拖勻成間屋。咁就算佢舐咗咧都冇事，係咪需要做到咁仔細啊？ 唔係咯， 冇，最其實真係唔使嘅。你一般嘅黑，你要明白咧我哋人用嗰啲，譬如你用定路洗地下或者其他咁樣 嘅產 品啦。系啦，其实都系安全噶。我哋都你谂下，人都有苏虾噶嘛。如果唔安全，佢边度埋到俾你嘅啫。所以你沟得好稀嘅，同埋你摆咗地下咧，基本上嗰啲即系化学效果都其实减咗好多噶啦。所以就唔使太担心，唔使即系你好多时咧，我见啲人去特别如果去买只狗咧，最尾买其他啲 產品仲多嘛， 貴過中國。 係啊，因為佢一定要你買男子嘅嘢。嗱，仲有一樣嘢咧，養 B B 狗或者貓咧，一定會做嘅。我唔知道你哋獸醫係咪都鼓勵咧，就係將嗰啲狗糧、貓糧浸淋曬佢啊，因為佢未有牙，同埋佢消化系統比較。即係暫時啱 develop 緊啦，咁所以啲因為啲狗糧係一粒粒硬噶嘛，所以咧嗰啲 B B 狗貓一定係浸淋曬，浸到一劈劈先俾佢食，係咪需要咁啊？ 唔需要咁樣嘅， 又唔需要咁， 唔需要㗎， 係啊，唔需要 咁啊。佢有 kitchen 噶嘛啲食， 因為咧嗱，你就如果我哋講買啦， 我咪錯咗好多年。 系啊，哎呀， 唔系个个都系咁讲噶，要浸淋。 系啊，唔系噶，完全唔系噶，唔系噶，因为咧你嗱领养只狗又好，买只狗咧，其实就应该两个月大以上先至可以嘅。 系 其实系两个月大以上系一个法例嚟添嘅。嗱咁样就两个月大，其实唔好讲两个月大啦，五个礼拜大咧，只狗其实喺即系妈咪养佢咧，都戒咗奶噶啦。 嗯， 咁我想问咧，就大自然你只妈咪戒咗奶，佢食紧咩啊？咁啊，即系阿妈攞啲尸骸翻嚟啊，咩都食啦，系啦， 啲动物尸骸、 野猪啊， 系啦， 兔啊， 拖只老虎翻嚟俾佢食， 所以佢都要食硬嘢嘅， 系啦，即系佢要啃嘢嘅，即系其实佢要学习，系嘛？ 系啦，系啦，同埋好得意嘅喺香港先至会有呢个，哇！我哋啲粮太腍啊，或者太硬啊，或者太大粒咧。喺我澳洲嗰阵时咧，其实啲客系相反嘅，成日都嫌啲嘢太细粒嘅。 嗯，惊啃 香港系啊，香港咧就啲人系有概念，系啲嘢要细粒，其实唔需要太细粒嘅。我记得我旧时有只松鼠狗咧，系老嘅，十几岁啦，一只牙都冇。阿婆嚟嘅，咁佢咧就你，佢系最中意食嗰只大狗啲狗粮，哇！嗰粒嘢大过佢头，冇牙嘅，喺度硬吞下吞下吞到， 你 啲几 夸张 噶？ 你啲几夸张？ 嗰度抡啦，选啦，啜啦，系啊， 起码大过佢脑啦，每粒狗粮 系， 咁就啊，佢都抡，所以咧，其实即系大细狗佢即系你梗系唔好买太大粒啦，因为狗仔都。其实佢哋吞嘢食嘅， 系啊，唔照嘅，你见到佢哋， 唔照噶， 三十秒就食完兜嘢噶，好得人惊噶，好似你咁， 系啊， 我可以去比赛。 其实啲狗仔牙齿咧，佢开头系有，佢会好奇咬嘢啦， 系 有，如果有一堆 puppy， 佢会呢度咬嗰度咬呢个颈，最兴咬颈啦，点解？ 咬颈，细细 双边， 都唔中意咬喉咙啊？ 咬喉咙啊？咬喉咙噶，因为佢哋训练紧打猎。 哦， 系啊，系啊，所以 同埋咧，多啲 嚟， 我想问咧，即系 B B 狗或者 B B 猫咧，系咪唔好太早同佢冲凉啊？即系头嗰半岁啊，即系六个月前都唔好冲凉，系咪啊？ 哦，咁唔系啦，咁嘅 佢乜都错， 全部都错嘅， 系啊， 你咪两同学， 我梗系要提出啲错误嘅观念，等阿多啲纠正啦。 系啊，但系有好多传闻啊，可原来全部都错， 因为惊佢冻亲啊嘛， 你用冻水啊， 加多一句添啊。 有啲人话唔好冬天买B B 狗啊，或者唔系领养，因为冬天系特别容易冷亲啊。 嗱，就呢个又系错嘅。 点解啊？ 最好冬天买。 系啦，第一样香港冇，差唔多冇一日啊。我谂我嚟过香港25年啦吓，未试过一日系冻到会真系冻死只狗咁样嘅。你要明白，因为世界有得再仲冻个国家，最冻嗰日都。即係對熱嗰日都凍過香港最熱嘅，所以咧其實好多狗都冇問題嘅。咁好明顯 common sense 啦，即係細，因為 BB 狗個體型面積係細少少，所以佢容易凍親。一個成年狗其實冇可能凍親啲嘛，不過就一隻 BB 狗係，同埋睇你品種啦，可能有啲毛毛嘅或者咩。咁就你喺屋企嘅，咁你都同只狗相處，你養只狗嘛，你自己環境你 吸，係 啦，佢就可能會覺得凍啦，所以就用 common sense 去令到人。咁你唔會即係有細蚊仔劈佢出街，因為冬天凍，即係你係咯，所以 好殘忍啊 ！Harry 你， 我係個 唔 係 咯。 兽医嚟嘅，哦，其实啊，咁样就另外你头先，其实同埋你头先讲第二样，另外一样，第一样嘢就系、是、你讲乜嘢？ 系咪唔好冬天嘛？ 唔好冬天领养佢，又或者就系或者冬天唔知道几多岁，唔好同佢冲凉，系啦，头嗰六个月唔好冲凉，会冷亲。 可以冲凉，你 common sense 你冬天唔会冲冻水凉，咁啊同只狗唔好冲冻水凉就冇问题噶。 知道。 使唔使吹翻干嘅？即系一定要吹翻干啲毛啊？ 一定要吹 风 筒。 又我呢个又系见仁见智嘅啫。 系咪嗱？有啲人话一定要吹翻干佢噶嘛？ 系啦，你 噏住 系咯，你系啦，你噏住佢会变翻一只臭物咁样啦吓。 系啊，系真系系臭物味噶。 冲完凉仲臭。 会啊，如果你唔吹翻干佢，有臭物味同埋有鸡味啊。 鸡味， 你闻下真系鸡味。 狗有鸡味， 狗有鸡味，所以惊啊！啱啊，到底系啊，我点知有鸡味？ 我就中意叫臭文味啦，我只大狗嘅，次次你出街落雨咧，翻到屋企都系一只大臭文， 系 一只大臭文， 咁点算啊？又再冲凉啊？ 要再同佢。 喂，如果落雨就唔好带出街啦，系咪先？如果你明知佢落完雨一定变臭文， 嗱，我只狗咧就50几公斤嘅，如果 哇， 重过我， 我就请你翻嚟执啦。 啊，就似啲牛车咁样，成督咁样都几难搞， 好夸张，好夸张。 总之就吓，大家要小心啲，尤其是照顾啲个 newborn 吓，咁各方面留意多啲啦。 啊，几好，咁我哋起码学咗两个错误， 长知识啊， 长知识， 由错误之中可以学习， 冇错，系 就可以嘅咁样。同埋食嘢嘅话，就唔好俾啲太嘅细粒， 冇错啦，因为佢自己搞到嘅， 唔使浸淋噶， 唔好浸添啊， 咬啲喉咙。 总之咧，就唔好太细，拎翻屋企，最细都要两个月以后。 是不是啊 Dr. Eric 打了一支针 啊，仲要 打 一 支 针啊，打 了一 支针，打 什么针啊？不是那些预防针， 是啦，六 要打三支的嘛， 是啦，打了第一支针才好领养或买， 哦， 不是，其实是那个人给你是违法的， 哦， 好，多谢晒 Dr. Eric， 唔该晒，拜拜吓，好啦，十一点半，冇错啦，下个礼拜再同阿 Dr. Eric 倾， 一阵间就有另外一个医生睇噶啦 噃 ，Dr. Johnny 啊，今日讲呢一个香港人经常会听到或者遇到甚至有嘅湿疹， 冇错，你探乜热未啊？ 嗯，佢叫湿热，佢唔系湿疹， 唔系， 又或者叫湿仔， 马姑娘，我阵间关咩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部分委员，朝早获邀到中联办，包括全国侨联副主席龙文端，他逗留大约25分钟之后离开。被问到会面期间讲了什么内容，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是否合适并且唯一的特首候选人等。卢文端叫记者看看他写的文章，未有其他回应。朝早大约9点，陆续有私家车和小巴驶入中联办。抵达的选委包括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远东发展主席邱达昌等，他们逗留大约30至45分钟之后离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拘捕6个男女，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包括已經解散的前職公盟副主席鄧建華。警方今早在天后、旺角、牛頭角、荃灣、上水和長洲採取執法行動， 被捕人士包括四男两女，年龄介乎32至67岁。警方调查显示，六个被捕人士涉嫌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在不同法院旁听聆讯的时候，故意作出滋扰行为，严重影响司法的庄严和法庭的运作。警方根据法庭手令搜查六个人的住所，检取一批涉嫌和案件有关的物品，包括串谋到法庭作出滋扰行为的记录。根据前职工盟干事石佩贤在社交平台说，警方朝早6点多到邓建华的屋企搜查，他其后被带返旺角警署，已经有律师跟进。工联会表示，二月以来收到超过300个求助，表示在疫情期间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但未能够拎到隔离令或者检疫令，引起劳资问题。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说，有雇员说在确诊之后要到社区隔离设施，但雇主以法例未通过为由，要求有关雇员在隔离期间放年假和无薪假。他又说已经将部分求助个案转交卫生防护中心，以拿到隔离令或者检疫令，以致作出修正日期等。另一个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呼吁雇主弹性处理个案，他说他们处理的情况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沟通解决。政府向全港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现在每日仍然有大约3000宗确诊个案，病毒仍然活跃，收到服务包的市民应该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套装每日测试，如果受到感染可以尽早发现，认为有关物资并非被市民用作储备。至于市民是否需要接种第四针，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现在疫苗接种的安排相当复杂，不同年龄和有没有一些疾病影响，接种疫苗的安排有所不同。他认为政府专家顾问讨论市民是否需要接种加强剂的时候，不要单纯讨论是否接种第三针、第四针，建议给予更加客观的数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33点，跌369点。总成交金额64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9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6，跌9.4；美团161.3，跌5.7；阿里巴巴108.7，跌5蚊；开拓药业33.9，升19.92；中国海洋石油11.6，升4.8。京东集团234.6，跌12蚊；中国平安59.3，升5仙；港交所359.6，跌11.2；盈富基金22.34，跌3.6；中远海控13.64，跌1.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3.86，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9，欧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2点，跌525点。港金报17,9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47美元，卖出1,92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翻青衣乡事会路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交汇处方向，近住长青村嘅反车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咁而家所有车只可以左转去青衣南桥方向，不能够经青衣交汇处咧去南程湾方向噶。咁一带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交汇处方向，近住长青村因为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全线封闭。 带咧比较车多嘅，咁而家所有车只可以左转去青衣南桥方向啦，不能够经青衣交汇处去南程湾方向。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长江集团中心。咁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喺新界方面，葵涌嘅葵裕街来回方向，近住葵裕里一段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嘅，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同埋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一带一路嘅问题。 粤港澳嘅粤又代表边度咧？ 最早同中国建交嘅非洲国家系边个呢？ 中国外交政策有三个坚定。 留意一二五普通话台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十一点四十分，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3%。我哋有 Doctor Johnny 喺电话里边嘅。 早晨， 早晨，多谢 Johnny 吓。 早晨，医生，我翻咗嚟啦，我翻工啦。 马姑娘啊，系啊，嗰个马姑娘。 你马姑娘，你 OK 嘛？ 我 要医生欢迎姑娘翻嚟。 咦，系 咩世界？ 多谢 Johnny 上次嘅就系阿马姑娘喺屋企度休息紧。 我喺屋企， 你都喺屋企，佢又有事又喺屋企。 系啊，我打咗卡啦 ，Johnny 医生。 非常好啊，做得好啊。 OK， 好啦，头先预告咗。今日礼拜咧，多啲 Johnny 同我哋讲一个香港比较，我觉得啦都几常 好 popular 啦， 叫做湿疹啊。 系啊， 我最记得咧嗰阵，因为我有时教啲小朋友咧，我最记得嗰阵时见过一个学生咧，哇，佢全身一仆一仆，落唔落去拗咧，咁我做乜嘢啊？喂，因为真系咧湿疹咧，你搽嘢又唔得，拗佢又。就 唔得， 因为拗佢又会损啊， 又 成 啊， 好难应付， 好辛苦噶， 系咪 Doctor Chan？ 是啊，非常啱啊。其实呢湿疹呢根本上就牵涉呢好多唔同嘅年龄层㗎啦。早喺呢初生婴头嗰几个月呢我哋就话幼婴嘅湿疹啦、或者有啲老人家会称之为奶癣啊等等啦。咁、去到即係一两岁嘅时候呢佢可能食嘅固体食物比较多啦或者接触嘅环境唔同咗呢咁又会有小儿湿疹喎、甚至呢有时有啲小朋友佢从来都冇湿疹点不知呢佢返咗小学工作压力大啊或者可能去到中学呢啲压、力呢 压力都会 有。 就 会发出嚟嘅、 我成日多咗 Johnny， 我成日以为湿疹咧系因为遗传啊或者咩，我唔知道原来系无啦啦都会压力都会逼啲湿疹出嚟， 又或者会有致敏源咯，即系我觉得系 一定有致敏源， 嗯， 系啊，譬如饮咖啡啊，定乜嘢？ 冇错、首先讲下咧，湿疹系乜东东先啦、 啊。 好、 啊，湿疹咧，我哋学名就叫做异位性嘅皮肤炎、或者咧第二个名就叫做敏感性皮肤炎。咁讲到明咧，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咧就系皮肤炎，即系皮肤发炎、另外第二部分咧就系、个敏感性，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研究啊有冇啲致敏源系导致到呢个小朋友，甚至可能引发大人咧都发现湿疹嘅情况嘅。 嗯哼，咁就有两种嘅嘢啦。咁其实会同自己本身嘅免疫系统会唔会有关系？如果你话我有压力大嘅时候嘅话，我就会出啦。咁会唔会系同呢个自身免疫嘅 身体差咗啦状况？ 系啊，我状态唔好嘅话就会容易有。 讲得冇错啊，其实咧湿疹咧有几个主要成因啦、啊。咁第一个当然头先都嘅张都提及过啊，家庭遗传咧基因部分咧系会有嘅。 因为我见到嗰两个兄弟都有咯，哥哥有，细佬又有， 两个都有。 系啊，咁佢就答我话系啊，我屋企个个都有嘅咁样。 是啊，如果譬如哥哥姐姐有湿疹，但是呢要提大家呢除了湿疹呢其实仲可能是鼻敏感啊或者气管敏感呢都是叫相关呢都会增加了小朋友患有湿疹的机会、 是 基因上的因素来的。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呢即係好大件事啦，如果你讲緊即係遗传个基因咁会唔会可以 甩唔甩到啊意思係咪 我嘅意思係就係话妈妈喺陀 BB 嘅时候有冇啲咩嘢可以做到 啊避 免 成日冷气空间啦或者饮啲冻嘢会唔会㗎 其实头先讲緊基因呢就唔会因为呢啲环境上嘅改变而变化啦、不过呢可以放心就算呢係父母有咁嘅情况呢小朋友如果及早发现湿疹呢有好嘅药物治疗呢其实都係保护到小朋友呢都唔会话严重啊甚至係我哋讲緊受到控制啦。咁从咗遗传之外呢其实后天都有咁嘅第二啲因素嘅包括呢係环境同埋食物啦。头先就例如讲过话致敏源啦咁我哋讲緊食物譬如初生婴头嗰几个月呢你哋都可能有见过啲小朋友有机会有牛奶蛋白嘅敏感啦。咁有时呢对牛奶蛋白敏感呢有时佢展现出嚟嘅病徵咧，可以係屙嘔或者係大便有血絲，但亦都可以係誘發咗濕疹都唔出奇嘅。 其实对不住，我想问咧，湿疹咧系咪任何年纪，譬如举例，佢已经大个啦吓，十几岁啦，先出都会有可能嘅，定系 B B 如果嗰阵时冇咧，细个冇咧，大个都唔会有噶。 嗱，其实咧，因为头先讲过啦，喺唔同年龄都可以诱发嘅。咁除咗你话食物之外咧，嗱，环境咧系讲紧香港嘅数据咧，最常见就系尘埃螨啦。咁你知香港环境始终都系多尘嘅地方啦，尤其是市区地方咧。咁有时好多时小朋友咧喺环境上嘅转变啊，或者举个例，譬如隔篱屋装修，咁啊引致到好多尘埃咧飘逸嘅话咧，咁都会导致到小朋友诱发一啲嘅敏感。咁尘埃螨咧会导致咩咧？除咗湿疹咧，其实鼻敏感啊、气管敏感咧都有相关咯。咁呢啲又会系有影响啦。仲更加有一样嘢咧，就系个免疫系统有变化啦。举个例，譬如系压力大啦，或者睡眠不足嘅情况下咧，呢啲可能讲紧大个少少嘅小朋友，甚至青少年咧，佢就以前从来冇湿疹咧，都可以因为呢啲原因咧，引致到身体嘅免疫系统有变化，导致到咧佢对呢啲尘埃螨呢啲唔同嘅环境性致敏源咧过分反应，导致到皮肤不适嘅。 我想问多啲 Johnny 啊，其实咧，如果湿疹呢一样嘢咧，系咪一定要睇医生噶？因为我有时见到啲家长咧，哎呀，搵啲止痕嘢嗰啲药啊、成药啊、药膏啊、搽啦咁。 古方啊，咁样 都唔得。声称有啲药膏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系可以 咧， 就系 系 对付湿疹。 即系药房买啲即成嘅药膏得唔得噶？其实 成药 嗱咁样嘅，首先最紧要 要咧就要我哋要斷症先啦，即係究竟個皮膚除咗濕疹，係有其他原因嘅。咁所以睇醫生嘅其中第一個重點咧，就係即係確診佢係咪真係有濕疹先啦。咁另外咧嗱，其實濕疹確實係有好多市面上坊間有好多藥膏，譬如我哋講滋潤性嘅保濕藥膏咧，都會幫到嘅，因為濕疹其中一個特性咧，就係表面嘅皮膚會好乾啦，同埋好痕啦，同埋咧成日啲小朋友會拗咁樣嘅。咁所以咧滋潤性藥膏咧確實係有幫助。不過咧，其實就當然咧，有啲家長都知道啦。如果真係比較中度或者嚴重嘅濕疹咧，好多時咧，我哋以前咧西醫會可能會常開一啲叫做輕量級嘅外服類固醇藥膏啦，咁呢啲會有啲消炎嘅作用，因為頭先我哋話濕疹係啲皮膚發炎。不過咧，就好多家長都擔心，哎呀，類固醇好多副作用，好驚，有時就 係有呢三個字好驚，好多人聽見類固醇又好驚， 係 啦， 因為聽聞咧食咗食得多咧會唔高噶嘛，你有冇聽過啊？呢、這個係咪一個係咪一個假？係咪一個即係江湖傳聞嚟嘅？因為係啊，我真係聽過，因為有 你唔好咁嬲啦。 你係咪寫得類固醇多咧？ 有好多嘢係今日我哋先拆解咗，係咪？ 好多謎團 係咪啊 ，Doctor Johnny？ 嗱，呢個咧唔係傳聞，係真相。不過咧，又其實就增咗一半啫。點解咧？其實類固醇有好多種配方，有外服啦，有口服啦，甚至有打針噶嘛。咁咧，其實咧講緊個副作用咧，同劑量同埋服食嘅方法有關係嘅。一般咧，我哋話長時間服用咧一個高劑量嘅類固醇，真係有機會咧影響小朋友發展。不過咧，喺外服嘅藥膏咧，或者我哋一般建議家長咧唔好用多過一個禮拜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副作用都係相對上好少。 嗯，好啦，多谢 Johnny。头先你有讲到啦，你就话其实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诱因吓，会令到咧佢会有呢个湿疹嘅。咁我想就问一问嘅话，咁你喺断症嘅时候嘅话咧，其实系要点样做噶？会唔会？ 嗱，我哋有三部曲嘅。第一个咧，首先我哋会睇咗个临床咧，小朋友个皮肤嗰个表面咧系咪真系湿疹啦，定系第二种譬如叫风烂或者叫荨麻疹一啲敏感引起嘅疹啦，或者会唔会其实佢系一啲嘅生癣啦，即系真菌感染啊，好多唔同嘅其他。首先斷症先，咁我哋會教家長咧，濕疹嘅特色咧就唔係一粒粒，係一塊塊嘅。即係話咧，你摸落去隻手度咧，你係發覺係一片咧，都係啲乾燥啦，同埋比較鞋雜雜嘅。如果你摸落去滑捋捋啦，同埋係一粒粒嗰啲咧，就唔係濕疹嚟。呢個係比較特別嘅地方啦。第二個咧就係通常好痕嘅，咁啊小朋友成日都去拗拗到咧啲皮都厚埋咁樣。咁而第三個咧喺個患處咧，通常喺講緊嗱 B B 就面部啦、面珠燈啦、頸部啦，即係嗰啲即係口水啊或者啲汗嘅位置啦，同埋大個少少。小朋友咧喺个手扎手拗啦，即系接位嘅地方或者脚嘅接位啲地方咧，就会比较常见啦。咁第二部分咧，我哋会问一下家族史啦，即系有冇父母啊或者兄长咧，有冇呢啲敏感嘅病征啦。咁同埋咧，如果系真系我哋用咗啲基本药膏滋润性或者啲嘅抗敏感药物咧，都未能够好好咁控制个情况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时会提议家长考虑咗个叫做致敏原嘅测试啦。 致敏原嘅 测试咧有两部分啦，一个就可以做简单皮肤测试，咁啊即场喺诊所度15分钟就会知道，不过个限制就系可能做得十零廿只嘅啫。咁但系如果一个比较而家比较潮流轻啲咧，就做个叫做 IgE 嘅一个抽血检查，咁呢个系抽好少嘅血，可能系一毫升嘅血咧，咁就验咗百零二百只嘅唔同嘅致敏原，包括埋食物啊、环境等等，咁呢个就会帮助到我哋更加系知道究竟系边种致敏原导致到湿疹啦。 但如果知道咗之后咧，譬如嗰类系一啲食物咁，系咪即系话佢尽量都唔好再食嗰样嘢就会好啲噶啦？ 但又有人话可就要食嘅， 系有啲人就话要食多啲， 打赢佢 系啊， 问得好啊！咁其實咧，唔同時代有唔同嘅學説啦。咁不過我哋就建議，即係第一點咧，當我哋未做致敏原測試之前咧，就唔需要胡亂戒口嘅。咁家長就見到，哎呀，佢敏感，我不如唔好食魚蝦蟹啦，一陣又話唔好食蛋白蛋黃啦，即係好多嘢都避食。咁我哋唔建議咧喺冇根據之下咧避食嘅，因為小朋友嘅營養分布都好緊要。咁但係如果當我哋抽咗血啦，確實咗舉個例，譬如佢有蛋白敏感咧，佢可能對蛋黃冇敏感嘅喎，咁所以蛋黃可以照食嘅喎。其實敏感係比較專門。咁同埋咧，舉個例，譬如幼童咧，講緊一兩歲有敏感咧，有時食物敏感咧，去到三四歲咧，可能會好翻嘅喎自己。係啦，所以咧有機會咧，譬如就算初生嬰，譬如半歲啊一歲抽過啲血咧，可能隔咗兩年去到三歲，可以再驗翻，原來佢冇事啦，平反啦。咁佢又可以再食翻都唔出奇。 但有啲食物咧，即係據我以前試過一次咧，即係 因为有个学生，咁我嗰日咧就派朱古力糖，咁点知里边咧花生嘅，咁就嗰啲学生咧有一个食咗话啊好唔舒服啊咁样样，咁啊即系我非常之抱歉啦，但系佢又唔讲，即系佢自己又唔讲， 佢唔知啊， 佢又唔即系佢其实应该都知嘅，但可能佢觉得冇咁所谓咁啦，因为好细个，即系五六岁嗰啲咁，咁其实花生敏感都有一个好系咪好普遍嘅，即系阿多得俊。 嗱，其實都可以咁嗱，佢就唔係太普遍，不過咧花生敏感有個特色嘅，就係、是、比較嚴重少少嘅， 係啊，好唔舒服 嘅時間比較長啲嘅，即係舉個例咧，頭先我講緊牛奶敏感啊，或者可能蛋白蛋黃敏感咧，通常三四歲咧，好多小朋友都會好翻嘅，咁、但係花生敏感咧，如果真係確診咗咧，可能佢會維持得耐啲啦，可能去到大個咧都會敏感，咁同埋咧，我哋外國好多科研學説咧，就話花生敏感咧導致一啲嚴重敏感反應的機會就相對上高啲，咁通常在呢啲譬如偏向於多敏感的情況下咧，咁我哋建議家長可能已經備用一啲嘅抗敏感藥水啦，或者可能係啲嘅藥膏等等啦，即係喺身度咧，隨時如果小朋友突然間食啲新嘅食物有敏感咧，你都有藥可以幫一幫咁。 係啊，因為如果你都唔知道咧，你立亂俾嘢好危險啊！喂，佢突然之間話：哇，好唔舒服喎！花生敏感嗰次就令到嗰、那個好尷尬，同埋真係好擔心個小朋友，好在身邊冇事。 嗱，咁啊 ，Johnny， 如果你咁講法咧，就譬如可能我哋可唔可以理解嘅就係話，如果你話喺飲食方面有嘅呢啲咁嘅敏感咧，或者係致敏源，就喺食物嗰度嘅話，會唔會係比較容易控制得過？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譬如塵螨啊，你塵你周圍都有，係咪？我點 經過個地盤 咧？咁樣係咪咧？ 嗱，問得好啊！咁其實咧塵埃螨咧唔講你唔知，原來我哋都有好多絕招去對付嘅。 簡單咁幾 個啦，除咗我哋建議家長，如果真係確診咗塵埃螨敏感咧，會勤力啲去吸塵啦，備用一啲長毛嘅地氈啦，或者少啲咧小朋友抱住啲長毛公仔瞓覺等等之外咧，譬如咧清潔定期清潔冷氣機嘅隔塵網啦，或者可能係咧而家咧市面上有啲叫做防塵螨嘅枕具啊，講緊啲枕頭套啊、被鋪係特別嘅物料，減低咧塵螨嘅黐咗喺嗰度咧，小朋友其實瞓覺咧夜晚講緊咗七八個鐘咧，接觸塵埃螨係最多嘅，咁所以嗰啲都幾有效。咁仲要咧，而家科技又先進咧，我哋有啲叫做脫敏治療咧，真係如果真係確診有塵埃螨，又搞唔掂啲環境上嘅處理嘅話咧，咁脫敏治療係啲口服藥物，其實四歲以上嘅小朋友已經可以做到。咁咧就嗱，不過今日時間有限咧，我就賣個關子，我哋之後咧會將會有一集咧就會專係講脫敏治療，咁嗰陣時我會詳細俾多少資料大家。 好啊， 多謝 Johnny， 我諗你一定要預一集咧講乜嘢，知唔知就係、是、鼻敏。敏感 系啊， 鼻敏感比湿疹更加普遍。 头先有谂过嘅， 好啊。我哋其实下一集咧就会讲鼻敏感。头先咧都值得一提啊。咁讲紧医湿疹嘅药膏咧，咁啊类固醇就大家会都有啲担心啦。原来好彩而家科技先进，有只新嘅药物啦，叫 PDE4 嘅抑制剂。呢只咧就系一啲中间路线嘅药物啦，因为佢系有药性可以消炎，但系咧又冇类固醇，咁所以变咗咧就系变咗带嚟咗啲嘅小朋友嘅新嘅希望咯，呢个都家长可以留意啦。如果需要多啲资料，可以问翻儿科专科医生。 即系总之，如果佢轻微啲嘅，唔需要用到有类固醇，就用呢叫中间路线 mild 啲嘅，系咪可以咁啊？即系达到效果，但你又唔会有类固醇嘅副作用，系咪可以咁？ 知道， 因为呢个都系2016年嗰阵时开始研发啦，即系可能有咗几年嘅啫。咁但系呢只药膏咧，暂时喺香港都用咗一年咧，佢似乎个效果反应都唔错。咁所以变咗就系、是起码佢冇咗类固醇嘅所有嘅副作用，因为佢根本冇类固醇喺当中啦，咁但系佢又唔系净系滋润性药膏咁简单，佢都有啲消炎作用，咁都会帮到小朋友。 我觉得咧，其实多啲 Johnny 皮肤问题咧，有时都几滋扰性，几困扰。 系啊，女仔真系 男女女都系、啊。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发育时期咧，即系忽然之间啲皮肤好似一粒粒红点红点咁，好惊啦，系咪先？咦咩事咧？咁样睇咗个皮肤医生，佢呢叫 goose skin 啊，佢话冇得医嘅，唔使医嘅，咁、咯。你有冇即系你系你有冇接触过呢类嘅叫 goose skin？ 佢当时咁形容俾我听。 我哋都會咁樣見到嘅，不過其實講翻濕疹咧，有時啲家長會覺得啊，好小事啫，自己會好。咁不過你頭先講得好啱，因為濕疹咧嚴重起上嚟好痕啦，第一會影響瞓覺睡眠嘅質素。有時小朋友因為拗嘅關係，就算 BB 咧瞓得唔好啦，或者大個少少小朋友咧，日間咧因為影響外觀咧，譬如講緊小學啊，又俾同學笑啊，影響心理咧、其實都會好唔開心咯。所以變咗呢啲嘢咧情況下，我哋建議就早啲處理佢，等佢唔好引致。 致譬如并发症，有啲真菌感染啊，或者细菌感染，甚至严重到出水咧，呢啲我哋就觉得唔理想啦。 得啦 ，Johnny， 头先我听你讲嘅就系话，其实讲紧嘅呢啲都系一啲譬如可能系引致发炎嘅嘢啦，又或者讲紧嘅就系话系一啲嘅敏感啦，似乎嘅就系话鼻敏感、气管敏感，同埋嘅就系湿疹咧，好似三人行咁样噶，系嘛？会唔会其实都会担心嘅就系小朋友好可能就有一样嘅话，你就要留意好可能嘅就会好大机会会有第二样或者系会楞埋第三样啊？ 散开 啦，冇错啊！佢哋三个咧好似三兄弟咁嘅，咁所以变咗咧有咗 A 咧可能有 B， 有时候加埋 C 咁样。 因为我发觉好多小朋友都系咁 嘅， 系啊， 吓唔系太担心。 因为都要因应翻唔同嘅小朋友对唔同嘅敏感有唔同嘅反应。举个例啦，譬如个小朋友本身系对牛奶或者系蛋有敏感咧，咁就唔会引致到鼻敏感或者气管敏感嘅。即系都睇下个致敏源究竟系楞咗边样嘢。调翻转，如果佢唔好彩对尘埃螨有敏感咧，咁就论尽啲。因为真系影响呼吸道，即系鼻敏感啊，气管敏感啊，甚至影响埋皮肤等等咁样。 好多谢多谢 Johnny， 多谢 下个礼拜我哋再同一时间再见你，好冇？唔该晒， 好多嘢啊，多谢晒，多谢 Johnny， 下个礼拜见，拜拜，身体健康。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肆。想中斗志，声音有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钱，谁教我这么抱着手机入眠，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狠心拉扯，未接通的心声 break in my。就慢慢停止说争斗，得我一次痴心跟我上左路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多不出口，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 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主席曾德贤， 在2月尾开始呢，我们就有莫纳皮拉韦，就是减低那些病毒的复制啦。而另外一只呢叫帕克斯洛维德，可以减低住院和死亡的风险呢，大概是 88% 的，如果在5日之内用，可以差不多减低 100% 的死亡风险。莫纳皮拉韦呢就 89% 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克里姆林宫官员同佢哋嘅屋企人追加制裁。天气方面，干燥嘅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 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78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699.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3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6，跌7.4；美团162.3，跌4.7；阿里巴巴108.9，跌4.8；开拓药业33.5，升19.52。中国海洋石油11.66升5.4，京东集团236.2跌10.4，中国平安59.5升2.5，港交所360元跌10.8，盈富基金22.38跌3.2，中原海控13.66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246，瑞士法郎8.422，澳元5.937，加元6.271，新西兰元5.443，欧元8.5439。每百日元对港元6.3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1点，跌506点。港金报179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87美元，卖出192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交汇处方向，近住长青村，由于有车辆翻侧啦，咁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咁但系所有车辆咧就只可以左转去青衣南桥啊，由乡事会路嘅车辆咧就只系可以左转翻去青衣南桥啦，就不能够经青衣交汇处直去南澄湾方向啊，不能够经青衣交汇处去南澄湾方向，但系咧就可以左转翻去青衣南桥啦。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瑞村瑞盛楼、香港仔石排湾村碧园楼、慈云山慈乐村乐旺楼、黄大仙黄大仙下村龙泰楼、将军路常德村常治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 快测三日。 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日至10日连续3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 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老婆，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就到了，你想要什么礼物？ 知我心者，老公也。现在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是外卖。买东西又不一定要跟人家逼，你看我精心策划的购物清单。 哇，这么多的。本来呢，我还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给你的。但现在看来都是不够钱。 老公，你的心意我收到了。我这么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的消费券自己带着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的兴趣班啊，同埋他们的书补费。预早买定的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㗎吧。而且睇中的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返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在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25度气温，相对湿度63%，星期三天晴，下昼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美丽数天，天晴干燥同埋日间炎热。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阿妈， 走线走线。 有个听众咧，佢叫咗多咗一个客家婆，另外一个客家婆入嚟听我哋嘅节目。其实我想呼吁咧，不如多啲客家人咧一齐嚟听呢个节目，咁大家有嗰种叫做共鸣噶嘛。 哦，要叫同学去叫位客家人喎。 同学会系客家同学会系啦，因为系有个听众讲，我今日叫多咗一个啊，讲客家话噶。 其实咧，我哋坐喺门口嘅摊度，要嘅就客家人。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行嘅摊啊，屌， 店头门口有一位系啊姐姐， 有个姐姐又系客家人嚟嘅，系啊，每一日我翻嚟嘅时候都要同佢用呢个客家话对答咧，好开心，因为讲咩隔篱个样就 完全唔知， 有嚿云喺个头顶， 系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咧学客家话就有呢个好处啦， 咁啊有好处啦。 讲秘密嘅时候就冇人知啦。 客家秘密咩啊？ 好，咁我哋今日题目系乜嘢咧？ 哇，今日嘅题目咧完全系为你而建设嘅， 系啊，大佬， 冇错。今日客家婆来了就系小张张养过嘅宠物， 哇，正啊， 系咪几好啊？ 包唔包括嗰啲小三啊？ 嗰啲我冇摆落去。 嗱，呢个同 学，充数咧，其实我都想谂，你知我有谂过。 请你检讨下你嘅语言，唔好有针对性吓。 啊，冇，即系其实我意思嘅就系话，唔单止系宠物，其实你有养小花花啫。 OK， 种花花， 种花花，种草草， 嗱，放种嘅种。 阿老嗰个种肉啫，唔系种花。 你一嘢， 阿老师，嗱， 我想咧，首先咧就补充一下，我唔知你即系 list down 啲乜嘢啦，但系我养过宠物，你知咩？知晒咩？ 我喺满坑而攞超轻。 咩咩？ 我就系话我要问下你咯，就系、 是、哦，系啦。咁我数一次好唔好？ 嗱，以我知道嘅，其实你真系有好多，因为我都喺唔同嘅时段咧，又去过你屋企度做客嘅。 我同你一齐数， 系咪啊？ 系。 咁啊，你又讲 智慧？诶， 呢个我冇，我想摆落去嘅。 系啦， 雀仔、 蛇仔、 蛇仔有，狗仔、 猫仔 一定有，兔仔 有， 雀仔、 仓鼠有嘛？ 仓鼠有， 系嘛？蜥蜴。 蜥蜴冇啦， 蜥蜴冇， 有蛇系有嘅，蛇系有，咁你咪照教咯，冇所谓。龟有，龟有， 蜥蜴我有养过嘛， 我啊有试，有一排养过猪添啊， 系我记得， 我有谂过你有养 猪添啊， 我见过添啊， 有啊， 你嚟过睇， 有啊，成为咗队友咯， 系啊。 我顶死咗嗰只啊！ 佢踢你特别快嘅， 冇所谓，踢你由佢 啦。佢撑你嗰个啊，唔知点解佢平时撑人都冇咁快，撑你零舍快。 唔知点解 系啦。 其实我成个 李小龙三脚，李三脚 系啊，第三脚就踢坏啦， 专撑你第三只脚， 由佢冇问题。 李三脚 系 咪 无所谓啊？ 啊 ，OK OK， 估唔到啦，有只猪过。 就鹦鹉， 鹦鹉就雀仔咯。 因为雀仔同鹦鹉，我哋养雀嘅系唔同嘅。 有咩唔同？ 鹦鹉还鹦鹉类，雀仔还雀仔类。第一可能系体型啦，第二咧，鹦鹉咧，我哋广其义咧系好多识讲嘢啦。就算唔识咧，起码咧佢智慧会高啲啲。 系雀仔就纯粹就系照顾下佢啊，系咪啊？俾啲水佢饮啊，系啦，俾啲粟佢食啊，就系咁多啦。 观赏为主， 明白。系啦，咁其实咧，点解你要养咁多唔同嘅宠物？我想请问，你冇放过我蛇？系啊，所以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嘅嘢，你又都 可能因为嗰 阵 时住嘅地方咧，都系西贡又住过啦，元朗一啲村都住过啦，咁即系偏向嗰啲环境，你会系啊大自然，你会想即系接触多啲呢啲生物 嘅。咁你会唔会好似好野人咁嘅生活嘅话，你会除晒啲衫，除晒啲裤，阿生唔好嚟啦！ 系啊，然后吹支吹个喇叭，条蛇仔夹上嚟啦。蛇仔上，蛇仔上 ，OK， 好趣字，好趣字啊！你哋啊， 唔系啊，你嘅写真嚟噶嘛？ 我话试试啊， 我哋而家讲紧你啊， 即系掹住条嘢揈揈下啊嘛，系咪 咩嚟噶？我唔识 泰山嘛，头先哦，咪泰山咯，你食你啱先扮完， 系啊，嗰啲树藤啊， 系啊，泰山咪掹住条嘢揈下揈下， 系咪 条树藤？ 你冇睇过泰山 咩？有， 点解你会唔明佢？点解会唔明呢个说话咧？ 因为你头先讲得衰咯，掹住条嘢。 其实你明唔明点解泰山会哦？ 因为啲远方嘅嘢， 因为痛咯， 冇错，系因为痛啊！因为阿珍掹咗， 因为佢掹树藤，阿珍就掹住佢啊嘛，你明？一人掹一条啊嘛，知唔知啊？ 呢个简直就系你又知唔知？ 好似我留低 系啦， 一百万嘅问题系咪？ 系啊，正啊！ 条藤得一条，泰山掹咗啦， 咁啊，阿珍就掹住佢咯，系咪先？ 你冇听过咩？ 冇 你咁低智慧，我仲知话你识答添。 我唔识， 佢唔系低智慧，佢系低能力啊嘛。 系 同个智慧系冇关，啊同个人做嘢有关。 你讲 得啱， 你哋讲啲特别开心。 系啊， 点 解系啊？ 我明嘅， 系口若悬河啊嘛。系啊， 揿都揿唔住。 系啊， 冇 错，冇 错，欲罢都不 系。系咯，好似咧屙啡啡。 水银泻地， 水银泻地，好似屙啡啡。 我哋今日教唔教？教唔教嘢，老师？ 今日唔教。 你可以自修堂啊， 真 係 好自修唔停咁， 梗唔會啦。 喂，不如老師啊，玩一日我哋問你啊， 問我咩？ 即系问你点 中意问咩唔得噶？老师要谂嘅，有时有啲嘢 系要啲五 G 嘅， 系咩？ 系啊， 佢话我一揭到张纸后面有白焰，客家话有冇白焰？ 白音咯， 白 音要。有时有啲嘅就系，正如你所讲啦，就系未必系可以咧直译翻嚟。 因为客家人 唔 会咁讲啊嘛。 又唔未必，但系就佢又未必用嗰个咁样嘅嘢嚟去直译咯，含涉。 含涉啊！ 你点解你要学呢一个啊？ 因为我想嚟闹佢 咯。哦，我以为你想嚟介绍自己 出轨咧。 嗱，咪就係呢啲咁樣 偷食咧， 係啦， 偷嘢食， 跳蝕， 跳蝕，係 啦，跳蝕都要。你做咩要學呢樣嘢啊？ 佢想跳蝕啦， 係啦，哦，你想跳蝕啦？ 告戒自己， 你咁嘅樣都好難跳蝕，你明食啦，你唔好偷食。 佢係茅德蝕， 唔係佢係糖食， 茅德蝕， 糖食咪就係堂堂正正咁食咯。 糖食完之後再外賣 就跳蝕， 帶翻屋企慢慢食。 只不過係六點過後啫。 好 啦，我哋唔好嘥時間，咁我哋今就系小张张养过嘅宠物啦。首先第一样嘅就系猫。嗱，其实我好多都教过噶啦，某程度上都同你哋可以咧就做咗翻少少一个嘅，即系回顾，好嘛？ 喵喵系咪啊？喵喵啊！ 你咧 乱作啦。 咁你咧，巴闭 喵？ 你咪又系讲我？ 梗系唔系啦，佢喵， 我就系乱作。你重复我就唔 系 乱作。 音，我呢个舌前音。 是不是啊？舌前音好，你讲一次，舌前音和舌后音是怎样？ 我示范给你 啦。舌 前音 是 舌前音， 舌上音是怎样？ 冇 舌音音是怎样？你话舌音音是怎 样？老师啊，算啦算啦算啦，我对住我错， 好咁算你好，系咪啊？佢乞人憎啊！ 我一口就含讲咗，你唔出街嘅。 我忍住，我喺口罩下面已经讲咗啲唔出得街嘅。 你个 你嗰个唔识用舌前音闹翻嚟啊？ 你入啦，你用舌笑音音啦。 好啦，两个停一停一下。嗱，而家咧猫咧就系其实咧喺呢个客家话嚟讲系喵 喵 喵仔 喵仔 啦，喵仔。嗯，系啦，猫就系喵喵仔，呢、這个好易啫，其实好似好少佢哋叫嗰啲声咁样咯。 喵喵仔。 好啦，第二样嘢嘅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咧，阿大佬养得最多嘅就系狗仔，系、 嗯、 啊，嗰只乜嘢类型嘅唔同嘅狗都有嘅，系咁系乜嘢？ 狗点讲啊？先仔。 舌前音。 讲啊。 舌前音狗系咩？ 舌前音狗 唔系叫， 都唔系。叫仔， 叫仔，你系 叫 啊， 你系叫啊， 系啦， 使乜你讲啫？ 你系你系讲咗缴缴费嘅缴， 咪系咯， 删咗咩？删咗咩？好嘅。我哋嘅客家婆来了，非常之暴力。而家见到嘅时候，我开始成为战场啦。系啦，你有几多条啊？ 弹筋点？橡筋点讲啊？ 双剑， 橡筋， 双剑， 双剑， 系啦，双剑。 阿四阿哥嚟， 呢度好多。 俾我， 俾你，俾你，俾你。 我想问下救命点讲？ 救命！ 救命！ 你坐好啲啊！唔系一家个橡筋唔觉意弹到你，唔关我事啊！ 系啊，我坐咗佢个文昌位喎，而家。好，第二个叫制吓， 喵 制，喵 制， 嗯，好啦，第三个啦噃，头先咧就阿大佬有讲过，就是、呢两样有分别嘅，就系雀仔同埋鹦鹉啦。今日要教嘅就系雀制， 雀制 就系雀仔啦， 雀 雀雀系啦，雀系啦。得唔得啊？雀仔，蓝雀个雀咯，系咪？就或者雀衫个雀啦。 知道。 好啦，第四个就系、是，你有养过金鱼啊？ 都有嘅。 系啊，细 个 嘅时候啊嘛。 系、就 是、啊，我听你有讲过，你有玩金鱼嘅。 唔止好细啊！ 唔好讲 金鱼。 后来都有啊，因为咧，你行下金鱼街咧，佢哋真 系 好靓噶，游嗰个姿态咧，嗰、那个尾摆又摆好靓。 好似成日都系买我啦，买我啦， 最憎啲金鱼同学。 你中唔中意买嗰啲两球嘢抌住嗰啲啊？ 两球嘢啲超中意。 你知我讲边啲啊？ 我知道啊，喺个眼嗰度有系啲、 啊、 金鱼噶嘛， 有 两 球 嘢， 有 两 抛嘢， 道歉 系啊，随便我大把， 道 歉我大把货唔使惊。 咦，好嘢喎、啊！原来 hand cream 下一个用途可以掟人嘅， 系啊，我度掟。 喂， 马 老师，你有冇养过嗰啲两抛嘢？ 有冇啊？两抛嘢金鱼？ 冇冇。 点解佢会有两抛嘢？ 唔 知 啊， 嗰个腮嗰度啊 你有冇见过？唔系喺腮噶，喺只眼侧边 噶， 有两只泡泡噶嘛。 系啊， 而家好少见啊。其实我中意养黑魔嚟。 仲有一种鱼咧，叫清道夫，你有冇养过？ 有。 佢有一个功能性嘅，就系佢能够清理你个 食 嗰啲 食 嗰啲垃圾。 食青苔。 嗯， 系啦， 我哋出边都有一个 啊。佢有咩？ 佢系清， 我哋食嗰啲垃圾啫嘛。其实我哋系 金 鱼 点讲啊？ 检误， 检 误， 检误，系啦。我其实教过噶啦，教食嘢啊，买啲咩红三鱼啊。 我记得 系啦，识误吓，检误。好啦，第二样啊，第五样嘢嘅就，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你屋企嘅时候咧，你介绍俾我睇嘅就话你养咗蛇，咁 啊， 当你喂佢嘅时候，我觉得系惊嘅。 你睇过啊？ 我又睇过啊，系咪个个人去你屋企都逼我哋睇用？老鼠仔未开眼都喂蛇啊！ 我 冇 逼，就逼你。 嗱，我去过又睇到，应该又睇到。 唔好话逼啦，系啊， 系强逼， 系我哋唔觉意，我哋唔觉意睇到嘅。好啦，蛇。 傻 傻 系啦，系咪好难啊？呢、這个 唔难，傻姐个傻啫嘛， 傻系啦，系啦，冇错，傻 傻姐个傻， 我好狂傻，即系 我 好惊蛇。 姓蛇系咪姓傻？ 唔系。又另外一個嘅叫法嘅，係、 哦、 啦、 okay, ， 好啦，第六咯噃，兔仔有養過啦， 有， 我都有養過啦，你有冇養過兔仔啊？ 冇養過， 你有養過兔女郎啊？ 有， 兔仔其實幾好玩嘅，我覺得。 兔仔其實都唔使點整個嗬， 但不過如果你養兔仔咧，如果要咬爛你嗰啲凳凳啊啲嘢咯。 系啊， 因為佢成日磨牙。 但系你有冇試過咧？我有一個朋友咧養咗兔仔咧，佢游水 啊，係咩？ 佢會帶佢海灘嘅。 咁犀利？ 係啊，真係噶，好、恐怖啊！我覺得，但係只兔好大隻噶。 有冇著泳衣啊？ 冇。因为佢是一个男仔，佢着泳裤。 无聊人对无聊人啫。 唔系啊，我啲肚里浪有啫。 嗱，唔够时间啦。 兔仔， 兔仔， 兔仔。 哦， 兔仔。好，我哋快啲。 色嘅就系 pack 兔仔。 pack 兔仔。 好。第七啦，你有讲过嘅就系仓鼠系咩？ 系。 仓鼠。 仓 鼠系啦，对唔住，系仓鼠。 仓 鼠系啦， 鼠 系啦，仓鼠。嗯、好啦，快啲啦，好冇？ 好 第八咧就系蜥蜴啦吓，蜥蜴， 蜥蜴， 蜥蜥啊， 蜥蜥蜴， 蜴蜴， 越嚟越难，我觉得。好啦，第九啦，咁就系你嘅家族啦，乌龟。 哇，正啊！ 乌龟。 乌龟。 要学啦。点啊？你间公司搞成点啊？ 你间执咗未啊？你间速递公司。 仲搞紧，仲填紧文件。 仲未攞文件 未攞牌。 好啦，最后尾啦，其实我係滥竽充数嘅。因为我就冇諗过你仲有啲咩嘢。头先你讲个咩刺猬咁嗰啲呢，我冇諗到。因为我就记得你嗰时候你都好似我以为你有养过啲咩蜥蜴呀咁样呢，你一定要买嘅就係草蜢喂佢㗎嘛。 哦，草蜢。 係啦，咁我就觉得草蜢其实就唔係养，又唔係宠物嚟㗎，但你要养囉。 草 蜢 呢雀仔都会食嘅。 你要唔要噶？真使买噶？ 大嘅雀仔会食噶。 哦， 因为佢唔细只噶嘛。仲有一样嘢咧，俾喂过雀仔就系嗰啲叫做麦皮虫啊。你知边啲啊？ 我见过，系啊，拉拉拉拉咁样噶嘛，系啡色噶嘛。 冇错啦。 好，今日草蜢就系臭蜢。 臭蜢。 臭个头发，臭乱个臭蜢。 使乜你更正我啫？我问下老师系咪啫嘛？ 由佢啦。 好。 好啦，嚟咯噃。第一就系猫。喵 喵， 系啦，大家重复一次啊！ 喵喵仔， 系啦，狗咧 叫仔， 第三雀仔， 雀仔， 我可唔可以跟？好，第四系咩？ 剑五， 你讲晒佢啦。 第五 ，Part Two 仔 ，Part Two 仔啊， 仓仓住， 第十， 蜥蜴， 第十系 乌仔，臭猫， 第八咧， 蜥蜴。 第九 乌龟、 啊、好嘢喎、啊！一阵间翻嚟，我哋有铁结测音。 好， 之前、 之前我哋有一个强制检测公告， 正正啊， 长沙湾怡国苑、怡康阁、怡欣阁同埋怡秀阁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噶啦。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耐性。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似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啦， 哦、铁结测音， 铁结测音见得来就系小张张养过嘅宠物嘅。嗱，今日我希望有一个新嘅赛制，你哋可以出王牌。 诶、好， 可以 一早已经话出王牌啦， 可以 double 系、啊，但你嗰张系红牌。 但 系 出王牌系答问题前讲定， 答问题之前就， 但我都唔知你 个 问题， 咁 先好玩 咯。咁先至可以， 你出唔出 咧？ 惊 啊！ 好冇彩咯， 我惊啊，我惊你惊啊， 弹佢 ，OK 好啦， 我冇所谓。 嚟啦噃吓，听住第一题，话人嘅记忆只有几秒， 当雀仔 错 啊，兼唔补答，补 答系成功，我冇嗌你， 兼唔啊， 兼唔系啱嘅， 但系雀仔都系， 其实都系噶，佢话兼唔啊， 佢起身话兼唔。跟住又改有剑。 第二题系讲你嘅，听住咯。花花公子嗰个标志系 波波 波波 兔仔， 兔仔系啱嘅，每人一分。第三题话人狡猾啊，又或者系贱格嘅话，你个人咩？你咁波波 娇仔， 娇仔， 你最明白啦。 系啊，因为 冇错， 一定要你答啦， 冇错。 寓言故事乜嘢系跑赢咗？ 波波 兔当。 乌龟 系冇错啦，乌龟吓，乌龟 乌鸡同乌龟都话啱。 乌鸡系另外一啲嘢嚟嘅。 你唔好阻住，唔够时间。 蔡一杰系边一个两型嘅波波？ 抄猛， 抄猛系啱嘅。点解唔出你个黄牌啊？第六题， 黄牌。 巴闭，话人块面搞到好污糟啊！波波。 喵仔， 睇下你只花面咩咧？系喵仔嘅， 我出咗黄牌 好犀利啊！偷懒，我话人哋去搏搏 杀 杀蛇王，二哥系话 使唔使让一让你啊？ 唔使，你继续答啊！ 听住啦噃，二哥就系又即系乜嘢？ 搏 搏搏 雀仔， 好嘢啊！你快啲出黄牌啦！好啦，第九题，有啲乜嘢系会将嗰啲食物藏喺当 蚀液？ 藏喺两边嘅腮腮嗰度咧，跟住咧又去 仓储仓储， 系啱嘅。 我下个礼拜退学。 最后咩题？俾埋你，俾埋你。 我唔要。我有 character。 好，答中最后咩个题？我有一千分。 咁你话唔要，又话有 character， 又话 啱啱话唔要， 又话有骨气。 你呢个？ 你呢个？系嘛？要唔要个一千分啊？ 你个垃圾泰山嚟真系！ 喂，佢系连中第二个星期赢咗， 你个垃圾泰山， 你要当心啊！你要小心。 唔紧要，好，我下次努力。好，十二点半翻嚟，我哋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多项最新数据都显示，本港的新冠病毒个案已经比半个月前回落，但病毒的有效传播率和市民的出行数据就回升，情况令人关注。他强调，现在并非放松的时候，要守住社交距离措施。政府呼籲市民嚟緊星期五至星期日進行快速抗原檢測。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建議，市民最好喺朝早進行。如果快速檢測驗到陽性，到政府指定平台申報嘅時候，大約需時10至15分鐘。提醒市民提供正確電話好重要。當局亦都設立熱線俾市民查詢。政府向全港住户派發防疫服務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而家每日仍然有大约3000宗确诊个案，病毒仍然活跃。收到服务包嘅市民应该使用服务包内嘅快速抗原测试套装，每日测试。如果受到感染，可以尽早发现。认为有关物资并非给予市民用作储备。至于市民系咪需要接种第四针，何柏良喺一个电台节目话。本港現時疫苗接種的安排相當複雜，不同年齡和有沒有一些疾病影響，接種疫苗的安排有所不同。他認為政府專家顧問討論市民是否需要接種加強劑的時候，不要單純討論是否接種第三針、第四針，建議給予更客觀數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說，因應疫情發展，當局已經就下個月8日的行政長官選舉投票日制定不同預案安排，希望令到選舉順利舉行並確保符合防疫安排。曾國衛在立法會大會視像會議回覆議員質詢的時候說，原先計劃安排兩個鐘給選委在朝早到會展投票，但當局正考慮將投票時間延長，另外要求選委分不同時段進入會場，希望分散人流。如果有個別選委到時確診或者需要檢疫，目前正研究怎樣讓選委在接受隔離的同時亦都可以投票。曾國衛又說，由於特首選舉參選人需要與選委接觸，早前政務司司長已經作出豁免，包括提名期可以接觸選委爭取提名。如果候選人獲確認資格，亦都可以與公眾接觸，但仍然有一定限制，例如必須要戴口罩等。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部分委員早上獲邀到中聯辦，包括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他逗留大約25分鐘之後離開。 被問到會面期間講了什麼內容，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是否合適並且唯一的特首候選人等。盧文端叫記者看看他寫的文章，未有其他回應。朝早大約九點，陸續有私家車和小巴駛入中聯辦，抵達的選委包括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遠東發展主席邱達昌等，他們逗留大約30至45分鐘之後離去。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下午炎熱和乾燥，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日間炎熱。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18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706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53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8，跌7.2；美团162.3，跌4.7；阿里巴巴109.1，跌4.6。开拓药业34.4，升20.42；中国海洋石油11.66，升5.4；中国平安59.3，升5仙；京东集团235.6，跌11元；港交所360.6，跌10.2；盈富基金22.38，跌3.2；中远海控13.66，跌1.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23.88，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人民幣6.372，英磅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75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日經平均指數報27,344点，跌443点。港金報17,97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1.66美元，賣出1,922.4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思芬啊，做咗爸爸之后嘅生活过得点啊？ 好好啊，我都有继续睇波同食埋玩咁啦。 杰彤啊，做咗人妻之后嘅生活过成点啊？ 好好，我继续钻研厨艺，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 想知佢哋嘅新生活有几精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思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星期四下昼6:30，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布型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送快活呀。 片段人间，前辈请勿误入歧途。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日的故事是一个警世的故事，希望朋友们千祈不要行差踏错。以下落嚟，请大家陪同家人静心欣赏片段人间，前辈请勿误入歧途，请鼓掌。 哎呀， 十三妹，今日六号啦，但系六号我都使净得80元。唉，点挨到月尾？你话点挨？ 哎， 点挨？点 挨？四哥，你约我出嚟饮茶，我以为你有好嘢大挈我添啊！ 我想问你，你早排咪帮人搞嗰啲咩上 internet 卖嘢嘅 ？internet 听人讲你好掂喎，我谂住揾你帮手关照我啊！ 系啊，嗰啲乜叻你唔好提咯。原来啊，金武强点我啊，佢借我啊过桥呃人钱啊，好彩我甩到身啊，佢啊俾差人拉咗啦。 你又俾人线？点解我哋成世都俾人线俾人呃嘅咧吓？ 四哥，我唔信呢啲嘢，我相信我哋仲有机会嘅。 我谂翻以前咧，我哋同嗰个阿七叔一齐闯荡江湖，出生入市，帮佢搞嗰个飞鹰帮。 系， 哇！我哋嗰阵巴闭，餐餐啊，大鱼大肉，鸡髀撩牙啊，真系。 系啊，听讲啊，佢早嗰几年都上岸做翻正行啊，开当铺啊，仲系连锁嗰只。 连锁当铺啊？ 系啊，嗰间咩稳笨咩当铺咪佢噶啦？ 唔系咁读。温本大亚系啦，不过啲人都系话佢揾笨嘅。 嗱，四哥，我同你话晒都系帮咗阿七叔咧，揾唔少钱啊，武功都有路嘅。佢咁对我哋班老鬼啊，真系太过分。我谂翻起嘅话，我都有少少嬲。我真系好想喺佢身上面度揾翻笨咧。 我都觉得系，应该揾翻啲。咁我哋。咪过佢咁开心，我哋咁闭翳，咁唔公平啊嘛，系咪？ 好啊好啊，如果你都系咁谂就好啦。我哋一于啊，揾埋蛇仔明谂计，作佢一笔好唔好 啊？蛇仔明即系嗰个样衰衰，块面好长嗰个 啊？就系啦，仲块面好油嗰个啊，话俾佢。 哇！两位你仲搞呢啲？我哋今年都70几欧啦，家你睇下我人又老，记性都冇用噶啦。 蛇仔明，你冇用咧，我哋一早知嘅。不过你放心，我哋唔使你出手，我就要你度条桥啫，啊，作佢一笔就够噶啦。 不如作三笔啦，唔好作一笔，我哋一人一笔，咁咪仲好系嘛？ 好，我哋一月做单光光烈烈嘅大茶饭，然后一齐。金盆洗手，嗱，听住啦，我 plan 好噶啦，嗱，庙街近佐敦嗰边咧，嗰间温本当铺啊，嗱，我问过风水师傅啦， 系， 下星期一3点吉时二求财，我哋1月3点去打劫佢间当铺， 吓，打劫。唔系咁大， 阿蛇仔明啊，我冇谂住要咁样噃，我谂住去敲佢门口攞少少保护费 嘅。哎呀，喂，你话打劫嘅话，我咬咬地啊，我今年都72啦，我冇气力啊，我俾差人拉咗我实坐监嘅。 静啲啦，听我讲，首先四哥十三妹， 系 你哋假扮情侣去踩点 吓、啊？70几岁扮情侣， 系啊， 好啦， 我冇问题、啊 我麻麻地啊，我 四哥 做咩啊？ 你留意6点半嘅方向，有个摄像头嘅。 咩？其实咩叫摄像头啊？ 即系 CCTV。 哦，叫摄像头。 摄像头。 哦，诶、嗯，那个摄像头掉落嚟，吓、 啊， 变咗个七字， 啊， 仲唔识喐，应该系坏噶。 唔好挂住倾偈，留意附近有冇金行、银行，睇清楚警察有咩钟数去签保。 讲你头先讲乜嘢啊？罗姐，你嘅英文名啊？罗姐， 你讲乜？ 你讲多次，俾佢 罗姐，罗姐，唔好挂住倾偈，留意附近有冇金行或者银行。睇清楚啲差人咩钟数去签保？ 你咁听话，叫你讲多次真系， 我真系听唔到。 罗姐， 我七廿几岁啦。 其实你喺我哋前少少啫，你啰咩鬼嚼啫？ 唔使嚼啦。 嗱，最好食大茶饭，大家认真啲好唔好？罗姐，罗姐，大家留意。嗱，前面卖猪排嗰间，李大妈，隔篱就系我哋今次行动目标，温本当铺。 边间啊？李大妈哦， 系啊， 我前面大有两间，一间一间叫真正李大妈，卖好大个 bra， 系咪嗰间啊？ 唔系嗰间， 唔系嗰间， 系有咩边度啊？ 系、哦、跟住李大妈，快啲验青蛙，系咪嗰间啊？ 都唔系嗰间， 又唔系嗰间， 系啊！你 又唔系 bra， 又唔系青蛙，咁边间？ 我仲发现仲有一间叫做李大妈，专卖隔夜猪肉嗰间，哇哇哇哇，好乱、啊！ 喂，静啲啦，嗱，睇唔睇到？啱啱有个咧，攞住个黑色纸袋入去嗰间就系啦，温、 哦、 本当铺。嗱，我哋一齐行过去 ，go go！ 你唔讲 Roger 嘅今次 系 Roger。 Roger， 嗱，你哋得手之后咧，攞咗钱后咧，就跑过嚟呢个路口跟过嚟。嗱，我揾咗威哥做车手，接我哋走噶啦。 啦啦，有个威哥嘅。 喂，哎呀，唔跑得唔得啊？有次我追巴士，我争啲死亡、啊。 唔使惊，我殿后，你急急脚行啦，唔好走。 你哋唔好嘈啦。嗱，为咗费事搞错，我惊你哋啊，真系老硬硬啦。嗱，我喺度个地下打个交叉，认住啊吓。 哇，你个交叉。弯弯曲曲嘅，哇！咁搞错啊，边次交叉啊？ 你哋两又唔好嘈啦，喂咁冇用啊！咁啦，我直头写两个字喺地下啦。 你写咩字啊？我唔识字乜滞噶噃。 呢两个字你识嘅，我写打劫吓，咁啊再加个箭嘴遮个门口嘅话，唔会搞错啦。 都系十三妹醒目啊！ 诶，咪住。 咩事啊？ 打劫个劫字点写啊？ 系、哦。啊！唔好问我，我唔识啊。喂，有个哥哥仔行紧埋嚟问佢。 哦，哥哥，哎呀，唔好意思，我想请问你咧，打劫个劫字点写啊？ 咩话啊？婶，你唔识写个劫字啊？ 唔系唔识，我系唔记得啫。 啊，睇你三个古古惑惑啊，唔方好人啦、 啊。 系咪想学人打劫啊？ 快啲讲啦，你唔好问多啦，我哋梗系唔。梗系唔系啦， 梗啊教精你哋啦，嗱一阵间咧俾啲差人认得你啲字迹啊，好麻烦啊，嗱 好彩， 嗱呢度随身有份报纸，嗱、 啊、 等我一阵，我搣个劫字俾你用， 劫 咁啊到时查唔到你哋做噶啦， 哇，呢个劫字嚟咁样唔好似喎， 系啊，是但啦，黐喺地下啦吓，唔该哥哥即系将嗰个字黐喺地下啦， 哇，个字鼻屎咁细，边度睇到啊？ 冇错啊，而家轮到最重要嗰一环 咩啊？ 架撑，我要一把牛肉刀。 牛肉刀我有，我带， 我 带。我 要两只丝袜。 我有啊，不过黑色有 lace， 仲有一个呢代表性嗰啲扣嘅，得唔得啊？ 得啦。 好。 旅行袋两个。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袋仔，好细嗰啲。 四个。 大个袋仔得噶、哎 哦。你可唔可以认真啲、专业啲啊？ 系 啦。一阵俾你兄弟见到我哋柴娃娃咁，俾人笑到面黄。 唔系， 呢啲嘢唔使你嘅。我要啲人以后见到我叫我师爷。 师爷。 师爷，出发啦！ 喂，阿蛇仔明搞咩仲唔嚟？我同阿十三妹等到你成个晏昼咯。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肚痛嚟唔到啊！你哋按原地计划进行，拜拜。 吓、啊， 搞错啊！蛇仔明仲唔嚟啊？我哋唔好等佢啦。 我怀疑佢惊得滞啊！阿十三妹啊，不如我哋一阵间 得手之后咧，唔好上威哥嗰架车啦。因为佢叫嚟噶嘛，威哥都唔知靠唔靠得住。我哋坐的士走，啲钱咧我同你分咗算啦。 好啊，我哋分埋佢。 佢都唔嚟咯， 系咪？咁我哋依家系咪就入去啦 咪住咪住， 做乜事？ 你唔系带咗斯文咩？ 啊有。 你俾我呢条底裤嚟嘅，你攞错啦。 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哎呀， 撞鬼嚟，我点笠到头啊？ 红色啊嘛，红色我俾你好唔好？哎呀，靓。 喂，那个当铺喺边啊？ 你唔记得咩？嗰日我哋咪贴咗个打字喺个地下嘅，你搵下咪得咯。 唔系个打字， 唔系打字， 系个劫字。 哎呀，点会系个劫字咧？那个劫字我识写，唔系咁写啊嘛。 你嗰个真系噶啦，哎呀，唔好拗，搵下先，搵下先。 好。 咦，婶婶伯伯，哇，乜咁啱啊？又系你哋啊？ 喂，哥哥仔，你边位啊？我唔识你噶噃。 你嗰日你咪问我打劫个劫字点写咧？嗰个人啊，点啊？哇，你今日行动啦吓！啊，唔知边间银行咁唔好。 喂，你唔好乱估，唔好乱噏。边个话我哋打劫？我哋两个拍拖行下街啫嘛。 系咯，拍拖行街，笠住只黑色丝袜喺度行嘅，真系趣事。 疫情啊，知唔知啊？ 系啊，我哋戴两个口罩，再笠个咁样嘅黑色嘅丝袜，咁样我最好。果仔嗱，大家都系性情中人，你唔好讲咁多事吓，你冇咁多嘢。 好啦， 行开。 好，我当乜都唔知吓，我唔理吓，好行嘅啫。不过你睇下你 咩？ 哇，你成面红晒啊！笠住只黑色丝袜，我都见到你成面红晒。哇，仲有成头大汗，哇！我惊你出事啊！不如咁啦啊！你入嚟我铺头坐下休息下，系啦，横掂铺头得我一个啊！你入嚟唞下啦。 你唔使薯我，你隔篱啫，薯咩？你估我一条街出边咩？薯咩啫？ 四哥。 叫咩？我唔使讲啦，你喷埋啲风入嚟，我一阵间拳头都硬晒啊！听到 四哥，咁我哋点啊？ 又唔使咁大声，随机应变啦。 好，随机应变系嘛？好啊，入嚟坐下啦，不如啦，我斟两杯水俾你哋，等我一阵啊。 四哥， 你唔好再树我啦，我都系我你隔篱个树乜鬼嘢咋？ 呢度系咪就系温本大压啊？ 咦，系喎，哈！皇天不负有心人，佢一出嚟我就攞把刀仔督住佢个细佬，跟住同佢讲： 佢冇细佬喎，喂，咪喐！打劫，你攞晒啲钱出嚟， 系啦，就系咁啦， 拿晒啲钱出嚟。 婶婶啊，你讲咩啊？你睇下你面容扭曲，你系咪中风啊？你死啦！即系讲嘢打晒棘咁嘅，你讲乜嘢啊？ 平时系咁噶，你讲多次啊，用客家话。 哦，冇用，打劫。 打劫啊！打劫，你惊唔惊啊？你又做咩咳到咁啊？你唞下先，等我嚟啦。唔好喐，打劫。我使你夹啲钱出嚟，刀剑无情噶，我打夹啊！嗱，你唔好上个双球无辜啊！ 叔，你唔好咁紧张，你摆低把刀仔， 你咪唔 识 听客家话，我讲翻广东话打劫啊！ 系， 你听下把刀，哐哐声噶，哐哐声啊！嗱， 你呢把系咪街尾龙凤跑房锯跑用嗰啲刀仔啊？哇，啲锯齿崩晒嘅你。 崩咗锯嘢快啲嘅，你知唔知啊？你有冇睇曾蔭明啲节目噶？崩嘅锯你锯得快啲啊！ 好，你不如俾我啦，嚟。嗱，呢把刀我一搏就烂啦，啪！ 哎呀，系 两次咁啊！唉，你唔好咁啦，好唔好啊？ 后生仔，嗱你唔好咁招积啊！我哋嚟打劫，你搏烂我把刀，你快赔钱！你就算唔俾钱我，你都赔一把刀嘅钱我。 唉，阿叔，你知唔知啊？我呢间温宾当铺老细系边个？我又边个啊？ 我温宾当铺乜唔系温本当铺咩？啊！你老细系咪飞鹰帮嘅七叔啊？ 啊，失觉晒啦，师傅就系七叔。嗱，我接手咧，帮佢即系接手咗呢间温本当铺之后咧，我全面革新，全面年轻化，所以我个名咧就由温本改做温宾。When Ben Pon Pon， When Ben Pon Pon， 冇错。啊，未请教两位前辈， 系 咪都系飞鹰帮嘅人？ 哎，我翻生啦！哎，我哋两个。当年就系威震江湖嘅飞鹰相杀，我就系娇俏可人，人称十三点嘅十三妹。 冇错，佢系十三点，我系露两点。你唔愁我愁嘅鬼见愁，四哥露两点就系我啦。 好， 四哥收翻埋先，系啦，太好啦，终于揾到你哋。啊，我爸爸临终之前叫我一定要揾翻两位前辈报答两位当年帮我爸爸打江山之恩。 系？ 唔系啩？佢咁好要你报答我哋？ 哎 呀，呢个系佢遗愿嚟嘅。好似呢间铺啊，佢话分俾两位，同埋一位叫蛇仔明嘅前 辈。哦，佢死咗啦。 系啊。好多好耐啦，已经 死咗好耐啦， 仲谂住问你 花埋添啦， 联络到 冇啦，唔使揾啦，系啦，唔使俾佢，俾我哋得噶啦。 我就系啊，好难揾佢噶啦，我哋不如俾我哋两个啦。 好啦，好啦，好啦，咁样嘅师傅临终之前咧，就打咗三只足金金鹰俾三位前辈。 打金鹰， 打金 鹰，系啊， 金鹰师傅挂打金鹰。 打金啊！ 哦， 金足金 鹰， 金鹰系啦， 高登 eagle 系啦，高登 eagle 系啊，实物原 一人一只， 使咩咁客气啊？吓， 好啊好啊，要噶要噶， 要啊要嘅。 啲金鹰咧，我就袋喺身嘅，谂住有一日咧，好似今日咁样吓，得来全不费功夫咁撞到大家， 袋喺身 就即刻第一时间送俾你哋。 阿哥仔，咁大只金鹰你可以收埋喺身度， 仲要收三只，你个身好多地方摆嘢嘅咩？ 系、 哎，前辈咁啦。嗱，我代先父送上一人一只足金实物元大嘅鹰、 啊，你冇嘢啊嘛？ 咁细个盒嘅， 好细个， 系咯？咩嚟噶？快啲、哎、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快 啲走！哎呀，我手震埋，好似弱下，哎呀，点解会咁噶？ 咁细只嘅，咁细只边似金鹰啊？ 乌鹰啊！ 系啊，先父临终之前咧，叫我记得同前辈讲，冇错，其实飞鹰帮嘅鹰系乌鹰嘅鹰。 啊 不过大家一直搞错，唉，请各位唔好见怪，都系实物元大嘅金鹰 啊！我要乌鹰，我想要巨鹰得唔得啊？ 喂！ 想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尺度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忍不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做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只会永远恨你。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活得很好，没关系。酒，借什么酒？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爱要飞来横祸。Yeah,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做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只会永远恨你。你跟别人身上又何乐趣？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说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丝圈的穿着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只想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活得很好，没关系。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 是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黎明的热气向右河来去，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